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候咧，继续啊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咧就一齐起身，一齐翻工，一齐又翻学啦吓。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咧工作同学习样样都顺利，咁啊最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咁啊睇翻啦，今日已经系三月二十号咯，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都潮湿啊吓。咁啊部分地区可能有少少嗰啲雨粉啊，都唔出奇。今日都已经嚟到农历嘅2月29日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继续打起精神，做好你哋要做嘅事情啦。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啊！二十号嘅早上，咁我哋有阵时喺工作上面啊，都会碰到一啲嘅朋友，佢哋咧感觉上系比较常，我哋会觉得啊，佢人好无情啊！无情系咪代表有效率呢？表面上大家都好容易有呢一个嘅错觉嘅。但是我自己呢又会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是只是单纯讲求效率的话呢咁又未必可以真的做得好好、啊、因为缺乏了人与人之间那个的关系。几咁钢铁的心啊都好难下下自己一个人做晒嘅，除非你的拍档是叫做 AI 啦。纵然睇返一啲譬如超级英雄电影是佢哋成班呢嗰啲 superhero 啊，他们个个都是有非凡的能力，就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身边总是有不同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技能，集合了身边的朋友、啊、你就可以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感受得到另外一些生活的节奏。无论几咁钢铁的外表，其实个心原来都是一样可以被融化。明白了这点之后，今天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好好地联谊一下，好好地一起努力咯。 有个次当问巡视，有次到问责，有次在流话，成日照住镜，大大眼仔差啲爆镜。有冰冰咁似，冇痴啲咁正，行路搭地铁似系发哥嘅平凡人，系个平凡人。仲有银行文员似刹那人，打爆电脑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认识，似矮人似大人似爱人，好幼稚。叶问扮叶问做叶问人。我是谁？你是谁？好庆幸系我几次 Iron Man， Iron Man， 无力化身，鬼咁多钱，鬼咁多女客七人，公众偶像，公众偶像，唔够分，边有一位，边有一位，没认过 Iron Man， Iron Man， 纯属似样，可以打机，可以写歌，继续唱，中意我扮，可以照扮，系似样，好似呢位，好似呢位。个个叫我做堂弟，有钱有运气，但眼有龙眉，谁又理会我努力作曲1984，我好少拍戏，你好少会理，期待我合照细路最多确实离奇，是确实离奇，是个奇闻离奇，似铁甲人都全运气，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敬似，似艺人似大人似爱人，好有志，叶问叶倩文叶佩文，人人有志，宋慧乔问大人 个分，边有一位，边有一位会认个 Iron Man， Iron Man， 纯属自引，可以打机，可以写歌，继续唱，中意我扮，可以照扮，系自引，好似呢位，好似呢位郭伟亮。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继续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间啊，气温比头先啊上升到1-21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92%的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揭揭报纸嘅时间都同我哋睇到一啲生态嘅问题咧系有关系噶噃。唔知道大家咧喺星期六日啱啱过去咗嘅时间咧，有冇真系去到郊外嗰度感受一下呢个大自然嘅气息咧？有就最好啦。春天咧都嚟到啦，咁啊。都有啲叫做團體啊，係愛護自然嘅團體咧，咁啊佢哋就會睇翻一啲有關於香港物種啊、昆蟲，甚至乎包括係咪蝴蝶嘅物種嗰一個嘅去向係點嘅。咁啊，其中講到一種嘅斑蝶喺香港啊越冬嘅出沒情況，調查發現啦，咁啊持續觀察咗已經14年嘅4個地點入邊，呢一種叫做越冬斑蝶啊，咁啊外表係點咧？其實係成日都喺花間嗰度咧，森林見到佢哋嘅。表面上望起上嚟，即系橙色底啊，有啲黑色嘅斑纹，翅膀两边咧就有啲白色嘅纹理喺度嘅。咁啊，呢一种咧就系斑蝶啊。好啦，越冬斑蝶咧数目比对上一个冬天咧下跌咗15%。咁啊，当中咧啊，原来右耳咧就系深水湾首次录得清零嘅结果，唔排除咧就系出没位置转移，亦都唔系人为因素所致。嗱，其余三个嘅地点咧，咁啊个情况又系点咧？好啦，因为佢哋咧经常咧都会做一啲嘅越冬斑蝶嘅调查嘅结果嘅，喺啱啱过去嘅冬季入边啦，即系2022年嘅10月啦，至到2023年嘅1月期间，咁啊本地嘅越冬斑蝶嘅数目。类型和习性，所谓越冬啊，即系咩咧？嗱，东南亚地区嘅斑蝶每一年都会集体去到迁徙噶，踏入咗秋冬季之后，大群嘅斑蝶咧就会由较寒冷嘅北方地区咧，由北方地区咧咁啊启程飞往南方嗰度咧，就系一班咁样去到一齐过冬嘅。嗱，香港因为咧就比较上和暖嘅亚热带气候啦。在某一些山谷啊林地咧，就会成为了斑蝶理想的越冬地点，同埋咧就佢哋迁徙中途站。每年大概10月开始咧，就会录得咧就系越冬斑蝶在香港的地方嗰度出没噶啦。呢、這个调查其实喺2009年都已经开始噶啦，咁啊持续在4个斑蝶越冬热点啊进行一啲嘅记录嘅。好啦。咁啊，4个头先都提过，其中一个咧就讲到嘅深水湾啦，啊，仲有啲咩咧？屯门嘅小冷水，以及咧就大屿山两个地点，分别咧就系分流同埋水口。嗱，喺今个冬天就发现啊，小冷水呢个地方啦，录得嘅最多越冬斑蝶啊，有咧大概601只。咁啊，今次咧喺大屿山分流啦，有331只，数量同时咧，亦都系该地2009年调查以嚟嘅新高。咁头先话到有啲低啦，咁啊呢个咧就新高，可能咧真系佢哋迁移咗地方啫。除咗香港、日本、台湾等地，同埋海南等等唔同嘅地方啦，亦都有发现越冬斑蝶啊。估计咧可能系同一个嘅越冬嘅路线嚟嘅，咁啊所以都睇到佢哋个路线啊都非常之频扑啊吓。好啦，大屿山水口咧就录得噶，50只越冬斑蝶，深水湾零啦，头先讲过啦。 可能即系个地点啊不一样，唔同咗啦，即系变咗去其他嘅地方。嗱，香港咧好多都系好多种嘅常见嘅蝴蝶嘅，包括咧就系凤蝶啊、粉蝶、灰蝶同埋斑蝶。其中斑蝶喺香港咧就有13个嘅物种嘅，大部分咧亦都有集体越冬嘅习惯嘅。咁啊，斑蝶都可以分为就譬如乌鸦型、老虎型两种。咁啊，前者就系嗰啲深褐色啊。翅膀咧表面喺阳光照射底下咧，会见到金属嘅光泽嘅紫蓝色。后者相对嚟讲咧，嗰个条理啊纹理咧就会靓好多啦。咁如果大家行过啲大自然嘅时间，不妨花多少少眼睛啊去望下附近嘅蝴蝶啊。这首歌曲来自邓健，救命。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苏姨听是犀利啊，那些救命的歌是充满着火的力量。 好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93%。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同大家睇睇正能量卫星有啲咩睇咧？精神健康对我哋嚟讲咧都非常之重要。咁啊特别咧，系逢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我哋职场 QL 系列啊，亦都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注册社工啊喺度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保养翻我哋嘅精神健康。咁啊除此之外啦，亦都讲到一啲譬如精神健康嘅数据。咁啊，平機會方面咧，咁啊喺節目入邊咧，咁啊講翻啊，本港大概呢個2015年嘅研究指出啦，嗱香港大概 13% 嘅居民咧係精神病患者嚟噶，咁啊但係平機會咧就近期研究顯示，八成嘅受訪者認為香港對於精神病患者嘅歧視咧非常之普遍，同埋係或者咧係屬於普遍嘅界別嘅。咁佢哋话到啊，呢一类型嘅患者咧，咁佢哋获得较少嘅升职机会同埋薪金，甚至咧就系不被聘用。啊，超过四成人更加咧话到喺过去五年求职、在职或者离职嘅过程入边咧，遭受到歧视。人咧最紧要咧就系每日最好咧都系快快乐乐咁样过。但呢个快乐咧，并不是咧就系建基于喺人哋嘅痛苦身上边嘅。人咧系一种咧。是很特别的生物来的。我们见到人快乐的时候，其实正常应该就会让人高兴的。千万不要被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本善去到就是忘却了。都应该就是多一点感受一下其他人的快乐。好啦，睇翻啲數據啦，咁啊，平機會咧喺2018至2022年期間，總共接獲310宗啊精神狀況遭受到歧視嘅投訴，咁啊，其中咧3/4涉及咧就係僱傭範疇噶噃，建議僱主可以實施咧精神健康及友善僱傭措施，包括咧就等佢哋可以咧就申請病假同埋就診啦，亦都可以喺工作之間啊，咁啊制定一啲反歧視嘅政策，以互相尊重噶噃，互相諒解嘅態度，一齊去到工作咧都非常之重要。香港其实不少的企业和不同界别的人士一起去到携手经营一些小企啊，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也都可以工作很多年，一样可以相处融合，而且成绩也都可以做到非常的卓越。你又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成功的雇主呢？ 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间，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应变。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

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6:38嘅早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啊！咁直播室入边坐咗喺度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啦，另外电话方面咧打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咩事咁开心呢？ 诶，仲系听到嗰个宣传声带啊嘛， 啊 我哋又有个希望啊！即系咩啊？就嚟有消费券啊嘛！ 系啊， 当然咧，即系有啲人就话：喂，今次得5000蚊咁少，上一次10000啦，即系咁样去谂咧。咁我永远都系话一个半杯水嘅道理。你可以觉得佢好多，亦都可以觉得佢好少。 系啊，系啊，系。 咁我觉得即系随住经济开始复常，咁大家又会辛勤工作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哎，有5000蚊，我又可以做到啲嘢。 嗯， 当然咧，我又好似冇咗5000蚊喎。 哦， 但系嗰个5000蚊，应该我可以喺我嘅工作里边揾到啊。 应该系嘅。 吓，咁所以即系上上落落，帮帮手，咁我就觉得几满意。 系、啊。 咁当然咧，亦都有啲人话唔满意，唔满意，10000都未必够。最好咧、就每年派2-3万咁样。 系、啊， 亦都有人咁样讲。 俾一球你好唔好啊？咁梗系好啦， 梗系好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有时候我哋睇个细，睇自己，又睇一个大环境，样样攞个平衡，咁啊最好啦。 系啊，政府对我哋都好好嘅，即系艰难嘅时候又怕钱啦、啊。咁而家叫做经济有啲复常，咁库房又唔系好多钱嘅时候，咪又着量咁5000蚊又俾一下大家，又刺激一下经济。即系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经济好好嘅时候，庫房有好多盈餘，咁我都鼓勵佢到時又再派。 係啊，咁以前唔係以前，而家都仲有好多人話喂，唔係個庫房，雖然話呢兩年蝕啊，但仍然有儲備咁樣，應該攞出嚟，即係喂照顧下大家咁樣啦。 嗯， 咁呢個都係嘅。 嗯， 咁啊應攞咪攞咯。 係咯、 啊，即係多與少咧，咁又係啊兩睇。 嗯， 真係，咁啊大家如果有嘅時候，諗下呢5000蚊點樣用。 嗯， 咁既然攞咗喺手，就係、是、我嘅錢啊嘛。係 啊，係啊。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誒，唔好諗咁多住，用咗先咁樣啦。 人嘅心態咧，不過我相信唔少人都係咁噶啦。咁啊，由政府開始肯定會派5000蚊俾大家嘅時候咧、 嗯， 我相信好多人都已經係先使咗未來錢噶啦。 嗯，係啊。咁同埋仍然都有好多人咁樣去講啊嘛，即係係嘅。香港仍然有好多好基層嘅朋友們咧，係需要、嗯。支援嘅 系啊， 咁但系我哋可以喺其他地方去支援佢哋， 嗯， 即系每一个人一定即系心目中有一盘数噶嘛，但系要令到个个都满意呢盘数咧，就系、是、最难嘅问题 啊！即系 个个都要满意， 同一条道理咧，喺唔同嘅环境底下，咁、嗯、啊，你一定系会有啲人啱，有啲人又觉得，诶、哎，都唔知你讲乜嘢唔啱我用啊！呢、這个世界好难系做到咧、 啊、 一件事。是符合晒全世界人的期望，做不到啊！呢、這个做不到。 系啊，所以先做好自己嗰份。 嗯， 做好自己嗰份咧，嗱，我就可以要求人哋啦。 嗯， 因为我做咗自己嗰份先。 系啊系啊， 要求可以要求人哋噶嘛。 系啊，做咗自己嗰份之后，自己又可以去帮助下身边嘅人。 不过要求咧，即系好题外话讲，少少话讲开要求咧、 嗯。 其实你都冇可能要求人哋做嘢嘅。 嗯， 即系讲真，就算你出粮都唔得嘅。 系啊。 点解咧？即係譬如話以前拍戲嘅時代咧，喂，我好想做好啲，想做好啲。咁有一次有個前輩同我講啦，佢話：喂，你想做好啲，因為你做好啲，你可以帶俾你將來嘅延伸利益啊嘛。 嗯。 即係譬如如果你個戲受歡迎，可能會有名成利就，賺到錢， 嗯、 出嚟有一種虛榮或者係金錢嘅利益。咁但係如果做茶水、做道具嗰、那個，佢哋唔会因为你红咗而佢哋有得益噶嘛？ 系啊，对佢哋嚟讲，你快啲完咗啲早走啦， 就系、是、啦。所以佢哋完成佢哋嘅工作就系佢哋嘅目的啊嘛，唔系要未必一定要做到完善啊嘛。咁啊，有啲嘢佢哋会可能诶咁、哎、样 OK 咗搞掂，喺指定时间里边完成咗就 OK。 嗯， 所以每都又系前辈咁样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奋斗嘅目标、 嗯， 你只可以要求自己。但系唔可以要求人哋咯， 嗯， 咁我又系，所以咧我可以做嘅就系除咗要求自己之外，就要令到自己身边嘅人都可以做得开心嘅最紧要。 哦、啊，呢、這个就好大好大嘅哲学嘅呢、這个呢、 這个系啊，因为佢哋开心，佢哋嘅目标未必同你一样， 嗯， 但系开心就一定全世界都可以一齐拥有啊嘛， 嗯， 所以你未必可以令到大家目标一样，但系 我哋可以大家一齊喜悦啊嘛。 哦， 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而家一路做嘢嘅一個即係座右銘咯。 誒、哎，呢、這個會唔會都係波叔嗰個感覺咧？就係、是、雖然5000元未必符合曬所有大家人嘅期望，希望大家都快樂先。 是啊，咁当然你问题好多问题㗎啦，好需要解决更多需要解决啦，但係起码要有一个大家都要感觉到开心嘅气氛先。 係开心气氛呢你自然个经济循环可能都会好，人都系咁㗎啦。啱啱、 所以返嚟开开心心地 好，一阵一齐开开心心做节目。 好， 转头返嚟见，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的时间来到6:44，继续晨光百货，不过都提提你出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都潮湿啊！如果你问我呢个天气嘅话，啲衫咧可能挤好耐啊，都唔系好干，要可能洗衣机嗰度咧个揈干功能咧要揈得干啲先至得。咁所以呢啲咁潮湿嘅天气嘅话咧，咁啊都有唔少人咧会选择啊去用一啲嘅吸湿嘅用品，包括抽湿机。市民除了就是根据需要选购适当的吸湿用品之外，在使用抽湿机的时间也要留意所选购抽湿机的种类和如何才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力，即是少少同样的电力吸得多一点，你当然化算了。市面上家用的抽湿机主要分为压缩机、热石式和混合式三种。压缩式的运作原理就是由风扇将抽湿空气抽入机里面，通过就是冷热交替，令到空气入面的水分形成水珠，变成干燥的空气排出的机外面，从而令到室内的湿度就降低。现在部分新的型号会加入就变频技术，因应着室内的温度、湿度自行调节运作的模式，可以帮大家悭电，也达至适当的湿度。好了，热石式了，就是利用特殊的物料热石去到吸收就是空气入面的水分，被热石所吸的水分就会透过机入边另外一个嘅发热器，将热石入边嘅水分排出去到就系嗰个盛水器入面啊。由于冇配备压缩机嘅同埋雪种啦，热石式嘅抽湿机嘅外形普遍嚟讲咧就较为细嘅，咁但系耗电量咧相对呢一个叫压缩式咧就为大啦。简单嚟讲啊，无论边一种嘅抽湿机，亦都系将抽湿嘅湿润嘅空气啊，抽入呢个机器入边嘅，经过处理再排出一啲干爽嘅空气。咁啊，所以啦，利用抽湿机嘅时间，秘诀咧就系将呢啲门窗咧就彻底关上，咁啊会好啲啦。以防止室外的潮湿空气又再翻入嚟，如果唔系嘅话啦，连续抽24小时全日都冇用，而且仲会加重呢个机器嘅负担，浪费能源。另外，市面上亦都有一种可以重用嘅环保抽湿盒嘅，利用朱砂去到吸湿，咁啊当朱砂咧吸满咗湿气就会变颜色嘅，只要再将佢加热嘅话咧就可以重用啦。啊，适合咧就放喺譬如衣柜啊，或者更加细小嘅一啲嘅秘密嘅空间。當然就可以用啲簡單啲嘅，例如咖啡渣，咁已經唔再發熱嘅暖包啦，即係用完嘅暖包都係一啲環保而且幾好嘅吸濕劑嚟嘅。如果你屋企咧本身都已經中意飲咖啡嘅話咧，咁相信都有好多咖啡渣啦。咁大家不妨又可以試一試一下呢一啲唔同嘅吸濕嘅方法，同埋用啱抽濕機嘅方法，令到個效能可以做得更加出色。 我这种身高向世间控诉，谁认定我攀不到，一再觅寻，尽极的我是猎人，驱散的人。 还美具世间汹涌，一再觅寻。 作品微光，都是自己作曲填词的音乐歌曲。出面二十一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的早上。晨光第一线今天朝头早咧，揾嚟一啲 I T 的达人啊，同我哋讲一讲一啲 I T 科技上面需要注意的事情。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咧，我哋喺职场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咁最近都有好多咧关于就系语音系统啊 AI 系统嘅一啲新闻消息啦，去到发放嘅。咁其实喺咁多个嘅语音系统入边咧，即系我自己都有安装嘅。咁但我发现其中一个嘅问题就系，好多时佢嗰个 metadata 系 update 个日期就会去到2021年啦。咁所以你就算问佢嘢咧。佢答佢都唔係好 update 㗎，所以如果你 update 嗰啲，我估計應該係要另外再俾錢嘅，咁啊冇免費午餐嘅。好啦，咁但係而家你話嗰個 OpenAI 各樣嘢，佢又有啲新嘅更新或者係進化啦喎，係咪咧？ 係啊，冇錯。咁啊之前聲稱係用緊 GPT 3.5 嘅，咁而家用緊4.0嘅。咁啊，其實咧，ChatGPT 咧，基本上對一般嘅常識或者係語言文化咧，基本上真係同一個普通人冇分別噶啦。咁、但係只不過咧，當佢去做一啲佢俾一啲嘅回答你嘅時候，都係因為一啲啱啱講到啦，可能提供嘅數據個時間性有啲唔足啦，變咗、可能到佢真係回答你嘅時候，有一啲其實出現係佢自己作嘅情況嘅。 哦，咁可能我哋要運用佢咧，要叻啲啦。一係你就付費或者揾個新啲嘅 metadata 啦。如果唔係咧，我哋係咪應該喺即係我哋問 AI 問題嘅時候，唔好問咁多？会是牵涉到时效性的，那他就应该会答的问题会答得好一点呢？ 是的，没错。那所以呢，譬如你可能调回来，你问一些历史的东西，那他当然就没问题了。 哦，是的。例如叫他写一个 proposal， 又没有时效性的，纯粹关于人的习性或者某一种的行为的，那这些没什么时效性的，可能他也都可以帮到大家了。 是啦，又或者可能帮你做翻译啊等等嘅嘢，工即系嗰啲嘅程序咧，咁调翻转咧，呢一啲就真系佢得心应手啦。 嗯，其实呢一类嘅 AI 啦，同而家有好多坊间上面，譬如屋企本身都已经嗰啲装咗语音系统，跟住一翻到屋企，我喺网上面见到噶，讲句嘢，跟住个屋企个电脑咧就已经听到，又可以帮你调校屋企嘅房嘅光暗度啊，开唔开冷气啊。甚至乎嗌外賣，樣樣嘢都可以用到呢一類型嘅語音裝置。其實同而家我哋成日講嘅，譬如 ChatGPT 啊、AI 啊，係咪同一個嘅系統，定還是已經坊間上面有18萬樣種嘅 AI 都係發展緊㗎？ 佢基本上係發展緊嘅，只不過呢你譬如講啱啱嗰啲嘅所謂嘅語音系統，有一啲嘅情況底下呢，你係要 100% 講齊曬所有字，佢可能先至做得到嗰樣嘢。 哦，即係你個語句呢要係好充足，同埋係要啱電腦聽嘅。 係啦，冇錯。譬如可能你真係啱啱講話幫我熄燈咁樣，其實你係要講幫我熄燈。 嗯， 係啊。 嗯， 咁又可能你講熄燈，佢未必知道你點做。 係，又或者你就係講熄燈嘅時候呢，佢就熄曬全屋嘅燈。你可能要喺標示嘅時候，因為佢哋嗰啲 AI 咧，應該係將你個語音系統同埋你嗰個電腦，再加上你每間房個電掣，其實應該有個數值或者有個有個名稱啊。咁例如我係咪應該稱呼佢就譬如呢盞燈係可以調校光暗嘅，佢就叫做 B 房嘅一號掣，我就直接同佢講要 B 房嘅一號掣幫我調校佢暗啲，咁佢先至做到。如果唔係，佢都可能 AI 會收嘅指令覺得模糊嘅時候，佢就做唔到咧。 系啦，咁所以變咗 ChatGPT 咧就相對地人性化好多啦，可能就你問嘅即係問嘅方法可以有好多種，咁變咗佢都可以答得到你。咁但係咧一般可能家用嘅所謂嘅語音系統咧，咁就未必可以咁人性化啦。 咁如果將 ChatGPT 呢一類叫做人性化啲嘅 AI 植入去我哋而家好多人屋企用緊嘅語音系統，其實可以做得好好嘅喎。如果照你咁講。 冇錯，咁但係當然啦，因為依家我哋都有講到就係 ChatGPT 緊，即係呢一類嘅工具啦，主要都係擺喺雲端上面嘅，咁所以變咗可能仲要啲時間啦，先至可以咧將呢一種嘅技術咧套用到喺其他嘅所謂嘅 IoT 嘅語音產品上面啦。 嗯，咁但係都係時間嘅，咁啊都已經見到呢一類嘅 AI 語音系統越嚟越叻仔啦。咁但係唔係話淨係好嘅，其實佢都有好多方面咧，好似難得到佢喎。有啲咩對佢哋嚟講係好困難啊，未做到或者做得差嘅咧？ 譬如啱啱就係講到啦，當可能有一啲比較近代少少嘅真實性嘅情況啦，咁佢可能未必答得咁準確。又或者可能是一些即是好像你刚刚讲啦，譬如关于一些时间性的问题啦，如果是你问到他太近的东西的时候，他又是未必答到呢，他就老了的了。 嗯，甚至乎我见到有些新闻呢，他们说在印度或者美国的有些朋友公开试，那在这些公开试里面都拿回一些题目呢去到给这些叫做劲的 AI 去到答，其实他们都一样呢，很多时候都会答出，其实甚至乎会不合格的。咁所以我哋如果太過依賴佢哋某一種嘅電腦程式嘅話咧，可能我哋都容易捉招。所以咧，而家有好多坊間嘅講法咧，我都唔知啱唔啱，可以問一問阿圖。咁有啲人話咧，係嚟緊嘅時候嗰、那個教育嘅 syllabus 咧，就唔需要大家再係特別去到讀一啲譬如歷史性嘅嘢啊，甚至乎係一啲方程式嘅嘢，可能咧會着重咧就是、人同 AI 嗰個連結嘅叫做課程咧，可能喺呢個比重上面會多翻啲，因為人咧要識得利用電腦。咁先至可以令到自己有个快嘅增长，如果唔係呢，我哋都唔識得操控佢，容易俾佢操控返转头添。 咁当然啦，讲到呢度呢，就我都会建议就係尽量呢，当你去同呢一类嘅人工智能倾偈嘅时候啦，咁又关于真实性嘅话，可能都真係需要自己再去花啲时间去 research 下究竟係咪真实性。咁我觉得唔好太过相信佢，变咗真係认为佢讲嘢就係啱。咁咁樣都變咗，可能就會出現咗一啲嘅落差啦。 係啦，好似我哋當初大家十幾年前蜂擁而至去到用呢一個 Wiki 去到搜尋嘅時候啦，其實 Wiki 大家都知道係可以改㗎嘛。咁唔好淨係相信單一嘅嘢，有陣時書本嘅或者真實歷史嘅或者真實嘅事情嘅呢，都係要自己再多次核對先得㗎。咁但另外又想問一問阿圖呢，其實我見到一個三果品牌呢，咁佢嚟緊都會推出新系列嘅智能手機啊，咁但係個充電嘅問題呢，咁因為呢、這個歐盟嘅條件方面呢都有好多嘅掣肘啊各樣嘢，佢又做咗做 Type-C 啦，咁但係呢一類型嘅手機佢嚟緊個充電方面好似係咪有啲改進，定還是有更加多嘅問題俾用家呢？ 咁就改進就未知啦，因為正常就應該我諗就唔應該改進嘅，佢應該係多咗啲限制嘅。聽聞就係佢裝咗啲三果品牌嘅晶片入去，導致到呢可能淨係提供俾三果品牌咧，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傳輸嘅作用，即係可能如果唔係三果品牌，又或者係三果品牌，佢就會做咗一啲嘅調整或者做咗啲限制。 哦，咁即係如果我攞住三果品牌嘅線咧，我用喺其他品牌上面，可能佢只可以用到一個譬如充電嘅作用。如果你話要data transfer 嘅傳送呢一個資料嘅，佢又未必可以做，或者會好慢，限制咗好多嘢，係咪就係你好似上幾次講過，其實佢哋條線入面有個晶片㗎嘛？ 冇錯啊，係啊，係佢就可以做一啲做即係對線材呢樣嘢做一啲嘅調整，又或者可能我專門咧就係調節嚟係俾啲生果品牌嘅產品嚟到去用，咁啊更加之好咁樣嘅。 嗯，咁啊睇下佢个发展会系点啦。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所有线都可以用喺所有嘅品牌上面，我觉得就梗系好啦。咁啊，但系对于即间公司嘅盈利嚟讲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多咗考虑啦吓。咁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讲过。唔该晒你，拜拜。 好，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九分啦吓，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早上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今日啊3月20号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当中啦，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上边啦，咁啊会唔会落雨咧？就转头电话问一问阿 O 先。咁啊至于交通消息方面咧，今日朝头早有 Irene 嘅，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好耐冇同大家倾偈啊，喺呢个时间吓。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好，现时咧暂时隧道嚟讲咧，系得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比较繁忙少少啦。路面方面咧，都要提下大家，仲有啲封路，就系关于爆水管同埋一啲紧急工程嘅。咁啊，葵涌嘅梨树路，因为之前爆水管咧，而家仲有封路嘅。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中快线继续封闭。而尖沙咀中间道早前因为火警事故啦，要进行一啲紧急嘅维修啦，所以中间道近住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嘅，部分嘅缅甸台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要改道行驶啊。旺角道就因为有渠务工程嘅，旺角道去洗衣街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啦，车辆就禁止喺旺角道左转广东道，而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的车辆亦都不可以左转旺角道的小白。 嗯，咁啊喺旺角道呢个封路嘅情况啦，都已经维持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尖沙咀嗰个方向亦都系一样嘅，弥敦道一带。 直至另行通知啊。 系啦，咁都温馨提示大家啦。咁啊，如果你话喺红隧方面咧，今日都开始有啲车龙噶啦吓，咁啊始终都复常咧，咁啊大家都要喺呢个时间咧就翻工噶啦， 出门口。 系啦，咁啊可能啲雇主咧都可以谂一谂啊，点样可以又避开呢啲嘅叫做繁忙时间咧，弹性上班多啲。令到大家在路面上面不需要太过挤塞啊，吓 系啊，都几好啦。咁啊，小白，咁啊，市面一切复常啦，叫做咁啊。今日咧都有啲温馨提示咧，同大家傾下嘅。咁啊，其實早兩個禮拜咧，我就已經開始咗啦。唔知有啲朋友開始咗未啦？小白唔知開始咗未？咁就係去掃墓啊。咁、早兩個禮拜就開始啦。 嗯、 因為咧就陸陸續續，因為就快清明節啦嘛。 嗯、 有啲地方咧就會係喺清明嘅時間咧，或者清明之前咧，就會有封路措施。好似港島柴灣墳場咧，其實早兩個星期咧都有啲封路嘅。咁同埋因為嗰度咧就啲路 途比較 QK 啊，同埋路面比較窄。咁如果有啲朋友可能就有啲長者或者行動唔係咁方便嘅朋友咧，可能行一去就會好啲，因為你星期六、星期日去咧，就一定係會封路噶啦。咁、哦、啊變咗去就唔係咁方便啦，或者長者好辛苦 嘅 都。 如果行一去嘅話咧、嗯，就可以直接 就可能係啦，自己揸車係或者係搭的士啦，係啦。咁啊，如果就算搭巴士咧，你都唔可以上到去，始終都係自己行。 小巴嗰啲又冇嘅，小巴就算去到係都要行噶嘛，係嘛？ 據我所知咧，就柴灣站嗰度有巴士啦，有388啦，專線小巴16A、16M、16X、18M 都可以去到嘅。咁但係始終咧係有限度咁去到某個地路段啦，咁、你就要落車就要自己行，都幾辛苦。 係，仲要上車落車咁嗰啲位係啊。咁、如果真係 Irene 講得啱啊，係 早少少啦， 係啦，早少少或者係行一 嘅可以嘅話係啦。如果真係唔得，咁就冇辦法啦，咁就唯有係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所以就提大家啦。如果柴灣區嘅話，你如果行一去就會好少少。鑽石山嗰度咧就仲未開始封路。所以而家佢應該就25號、26號先至開始嘅，咁啊跟住嗰六日就一定係會封噶啦。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雖然開始咗，不過似乎就我就聽早兩個星期啲同事報咧，就暫時又情況唔係太話太擠塞啊，成啊咁樣嘅。新界方面咁就西貢嘅盲公窩路咧未開始封噶，不過將會嚇流浮山嗰邊其實都會有封路嘅，四月頭咧4月2、4月5會有封路嘅，流浮山嘅深灣路啊，大嶼山東涌道就近住石門甲道至到愉南道咧，都會有封路嘅，四月開始啦。大圍寶福山嗰度咧就會喺嚟緊嘅3月25、26咧會有封路噶啦。仲有沙田嘅道峰山啦，都係會係25、26開始會有啲封路嘅。咁啊，仲有就係禁區沙嶺嗰度啊，會係25啦。由3月25一路去到4月23咧，都會有啲封路措施嘅。湖合石嗰度，我早兩個星期去咧就唔錯啦，好舒服嘅。咁啊，嚟緊25即係嚟緊嘅星期六日咧，都開始有封路噶啦。仲有就係呢個葵青嘅永德街啦、永賢街啦、永順街、永孝街，喺3月26開始咧，都會喺啲星期六、星期日咧會有封路。仲有最後嘅屯門嘅爭咀嗰度咧，就係3月18，即係尋日啦，已經係開始咗有封路噶啦。 咁啊喺即係叫做封路嘅时候啦，当然如果你话有啲长者或者行动唔方便嘅人士需要去扫墓嘅话呢，咁可能真係礼拜六日会係会辛苦少少。 係呀，所以行一去就好啲。 係啦，咁如果你话温馨提示嘅话呢，咁中国嘅传统智慧有句说话都叫清明时节啊雨纷纷。咁如果你话睇返喺嚟緊礼拜六日啊，星期六同星期日嘅时间呢，即係3月25同26呢，天文台都话咗嗰个降雨嘅几率呢係高嘅。係啦，中至到高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咁嘅话咧，仲要行上去嘅话，就可能会更加辛苦啦。咁啊，论尽添啊， 大家衡量下自己个情况啦。咁啊，仲有少少嘢想温馨提示下大家嘅， 请讲。 咁啊，记唔记得小白？我哋其实就之前又讲过，其实过咗去噶啦。11月，去年11月咧，有呢个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嘛，嚟紧。3月尾又有喎、係啊，3月31至4月2咧，又會有國際盛事啦，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喺香港大球場舉行，咁啊，屆時我哋嘅交通消息咧都會延長報導嘅，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啊！ 好啊，好啊，咁啊，到時又麻煩曬你哋啦嚇。 好，唔該曬。 好，唔該曬 Irene。咁啊，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啊。早晨啊，喂，我睇翻成個星期咧，頭先同 Irene 傾嘅時候都話，哇，去到星期六日。都是落雨的时间比较上多，那不知道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开始落呢？ 现在没落，不过今早拿车的时候看到其他车呢，即是路边的车呢都是湿湿立立，应该呢早上的时候呢已经落过一阵雨了。现在望向天呢都是灰蒙蒙一片，看来今天都是即好像小白说就是有机会落雨居多的了。那你说即去回本周后期嗰啲再落雨啊，本周后期先再同大家 update 啦。不过咧，头先咧 ，Ivan 啊，突然间讲翻系，又嚟 Rugby Seven， 系啊， 又有波睇，又有波打， 睇完冇几耐又睇啊。 喂，讲真，真系有少少厌闷嘅。你嚟到依家呢啲节气咧，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啊，四月头尾。有啲清明假期咯，咁讲真，你清明假期有好多人都好多嘢做噶嘛，要祭祖啊，要拜山啊，要成啊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话真系要去到玩咧，复活节可能有几日，俾大家 happy 下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啊，今日礼拜一正正常常翻埋公司咁啊，进入咧我哋放假嘅节奏之前咧，总系特别劳累嘅。 特別努力工作嘅要咁樣，咁希望收音機旁咩聽眾都做得到啦。咁啊，詳細天氣真係交翻俾小白同我哋分享。 係啊，呢啲天氣咧都比較上容易覺得誒濕濕立立啊，個人淹悶啊，又攰啊咁樣嚇。 冇錯， 星期一都打起精神。好，唔該曬歐先。 好， 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咧，就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嘅。啊，早晚咧係有薄霧嘅。咁啊，最高嘅氣温咧今日都會去到24度嘅嚇。咁啊，不過而家呢排咧晏晝嘅時間咧就太陽伯伯咧就收收地啦，啊咁啊唔係好陽光猛烈，咁所以啲陰天情況底下咧，可能下晝一有啲風吹啊，有啲毛毛雨啊，嗰啲雨粉咧，咁啊可能都有啲尖寒尖涼嘅感覺啊嚇。咁啊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嘅，咁啊早晚有薄霧，最高氣温24度，吹和緩嘅東風，咁啊稍後轉吹東南風，咁所以都係濕噶啦。展望未來一兩日咧就温暖潮濕，以及咧有一兩陣嘅骤雨噶，嗱，本周后期天气咧就渐转唔稳定咯，系骤雨增多啊，并且呢句啦，并且咧就有雷暴添，咁啊，所以咧个天气咧都变化得几犀利吓。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都有同听众睇过啦。咁啊，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见到成个星期咧，星期一啊就密云啦，有啲雨水啦。星期二三咧就有机会太阳伯伯出一出嚟，咁啊但系都系会落雨嘅。去到星期四，甚至乎下个星期二咧，咁啊都系密云啦，同埋落雨。咁啊星期五六日啊，更加咧雨水比较频密添，咁正如头先所讲啦，咁本周后期嘅时间咧渐转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好啦，朝早7:18嘅早上咧有晨光大学嘅，听听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丁伟， 早晨啊。 系嗱，嘉明咧就住喺西九呢附近啦。咁趁住自从 Hello Hong Kong 啦，我哋通咗关之后咧，人流真系旺得非常之紧要嘅。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中意嚟到参观下，譬如话戏曲中心啦，我哋一啲新嘅演出场地。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请教下正伟，讲下粤剧街有边啲嘅演出场地系特别值得大家专注啊、关注一下嘅咧。 咁啊，头先你讲咧就系喺西九啦，系咪？戏曲中心咧就系一个比较新啲嘅场地。咁戏曲中心咧就喺2019年嘅时候就正式启用啦。咁呢、這个都系偏向咧，即系唔同嘅剧种交流都比较多一啲。咁当然咧，佢亦都有茶剧场啦，即系咁大家咧就系可以去饮下茶啊，即系嚟到去特别系疫情前啦，即系而家疫情后咧都慢慢陆续应该恢复翻嘅，就系、是、大家一路饮住茶品住茶咧，咁嚟到去即系睇一个小剧场咁样亦都有嘅。咁亦都係佢入面呢比较新型创作多啲嘅即係实验劇场性嘅演出呢都会有比较多啲嘅喺戏曲上面。咁所以呢呢个呢亦都係我哋戏曲界嘅一个据点啦。咁另外呢头先问到啦，就係、是、话我哋粤劇本身即係有啲咩係好出名嘅场地呢，咁其实呢有啲外国嘅朋友呢近期同我倾开嘅时候呢，佢哋都话吓、啊、你哋喺香港粤剧做好多嘅咩咁样啫？你问我，其实咧只系大家冇睇啫，但系我哋嘅粤剧演出咧系真系非常之多嘅。 有几多啊？ 讲紧一晚都会有几台戏系肯定做紧嘅， 晚晚都系啊， 基本上都系、 哦， 晚晚都有几台戏做紧，争在系边个场咁解嘅啫。咁即系讲紧嘅意思就系话，其实系。香港亦都好好啦，我哋嘅藝術場地都比較多啦，唔同區啊，18區基本上咧都會有我哋嘅場地啦，係咪？咁即係唔同嘅大會堂啊，簡單啲咁講啦，唔同嘅大會堂，咁亦都好多時都會撞到有我哋嘅演出嘅。咁但係你話真係我哋嘅據點會係咩咧？咁我哋殿堂級即係現存啦，我講緊現存嘅殿堂級嘅場地就如果你話私營嘅咧，就當然係北角嘅新光戲院啦。咁呢個咧就係、是、私營嘅場地嚟嘅，即係唔係屬於政府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即係一路咧都係沿用，就主要都係做即係粵劇嘅。 咁當然啦，而家咧即係因為係私人場地啊嘛，咁啊師傅咧，即係啊李居明師傅咧，佢自己有時佢有一啲創作咧，佢都加插咗一啲即係話劇嘅元素啦，話劇嘅環節啦，咁所以即係佢私人場地啊嘛，咁佢做乜都得啦，所以咧佢就會係有啲時候咧呢個場地都開始會有一啲話劇嘅演出喺當中，但係主力咧都依然係粵曲嘅演出啊，粵劇嘅演出咁樣為主嘅嚇。咁之後咧另外就会是我们的高山，即是九龙这边，就是我们高山剧场，无论是旧役又好，还是14年开幕的新役都好，都基本上主要都是做粤剧行先的。而小妹我都挺荣幸地，即是在这个高山新役开幕的时候，即是每个场地其实一开幕都有那些开幕致庆的演出这样的嘛。所以在高山新役那里，现在我自己就算有啲时候去继续演出啦，咁系佢哋后台入口咧，佢哋都挂咗一啲 poster 出嚟嘅。咁呢啲 poster 咧就系即系当年吓，即系开幕致庆嘅时候嘅演出。咁小妹咧其中都有份咧就参与一套话剧嚟嘅。嗱，我嗰套咧就话剧嚟嘅，就系、是、香港话剧团嘅话剧叫《一叶飞鸿》吓。咁啊，陈锦权老师佢嚟到去即系编剧嘅。咁啊，即系。嗰陣時咧，呢、這個一夜飛鴻其實講咩咧，都係同戲曲有關嘅。 哦， 嚇，即係呢個戲係講戲曲嘅嘢嘅，即係一個戲曲入面嘅故事，一個粵劇嘅編劇家佢嘅一個故事咁樣嘅。 哦，哇，用話劇嚟到講粵劇喎、 啊。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如果去有機會去到後台咧，我個麥頭都有幸可以喺嗰度即係存在下。 我知道唔淨止係高山、啊，你係直頭西九呢一邊嘅戲曲中心又有你份噶嘛？開幕嘅時候。 冇錯，其中一套戲我係有份參演嘅，即係佢又係啦，即係開幕致慶嘅時候咧，佢就有一連串嘅粵劇演出啦，即係委託白和嗰陣時就一齊參與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嗰邊嘅演出咧就我都有參加咗朱別回朝呢一套戲嘅，咁嗰陣時就慶幸就做小生呢個角色啦，咁啊即係小生呢個位嚇，咁所以咧即係都開心嘅，即係兩邊嘅場地啊，叫即係初搭台板嘅時候咧，都有份參與喺當中咁啊，咁啊，都係實在嘅呢件事，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話一個粵劇演員啦、你咁講，一個粵劇演員，如果頭先我所講新光高山，即係新舊亦都好啦，再加呢個西九啊，暫時現存呢四個場館嚇。如果你未搭過入去咧，你都唔可以好大聲咁樣講話，哇！真係啊，即係做粵劇咁啊，係咪？即係四個踩曬啊，咁啊，即係啊，咁你把口響啲啊？即係等於咧，我哋啲人咧成日都喺度講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唔係嘅。不過即係，但係調翻轉頭咧，我哋就算娛樂圈入面有時有啲人都喺度講噶嘛，就會話：，嘿，你都未上過橫店，都邊算拍戲啊？咁啊，即係咁講噶嘛。咁但係我又唔係咁樣覺得嘅，即係拍戲啊，周圍 anywhere 都有係嘛。咁但係即係。只不过是但起码都要知道咯，即是如果你说即是我们作为一个即是专业的表演者，咁我们自己场地下到底哪里是我们据点，咁都可能不知道呢，咁就怎么争啲。咁当然啦，我自己现在呢都是做这个粤劇新秀的嘛，这个系列啦，咁即是粤劇新秀呢本身呢在油麻地戏院呢都是我们据点之一来的。直情係即係主要就係呢、這個，佢係嗰個合作伙伴啊，又咪咁啊呢個粵劇新秀係又咪啲戲院嘅即係粵劇新秀演出系列嚇，咁、但係咧就因為而家裝修緊嚇，咁、所以咧就係大家暫時就未有得睇住啦，咁啊就所以我哋暫時就移師曬過去高山新翼，所以點解高山新翼都係我哋一個據點就係咁解啦，而家特別就俾。粵劇新秀 mark 住曬啦， 明白。 由7月開波咧，就我哋嘅劇季開波啦，一年咁樣就每年咁樣去做啦。咁所以大家要睇我哋演出咧，就即係都可以多啲嚟到去新翼呢邊支持下我哋一班嘅新秀咁樣咯。 一於咁啊，多謝曬精偉， 多謝曬。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情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有时笑容也笑坏，放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二台话你知，我最近搞紧公司嘅无线网络，先发现咧，原来使用无线网络虽然有唔少好处啊，不过都唔可以忽略佢嘅保安风险噶。 英雄所见略同啊！要有效咁减低使用无线网络嘅风险，机构就要做好啲准备功夫啦。 啱啊！机构应该提早为使用无线网络制定相关嘅保安政策，例如系经 WiFi 网络传送资料嘅守则啦，遇到资讯保安事故时候嘅处理机制等等。 从技术层面嚟讲啊，机构可以喺设置网络嘅时候，将无线网络睇成唔可信嘅网络，所以应该将无线网络同有线网络分隔。 机构仲应该为访客设立独立嘅 WiFi 网络，服务设定识别码 SSID 同埋密码，去加强机构网络嘅安全性。 亦要记录装置嘅网络活动，恒常留意住网络有冇不正常嘅表现，咁先可以尽快跟进可疑事件。最后，定期进行无线网络保安评估同埋审计都好重要噶。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国剧830输赢。 做销售人员的难可能你讲不出，不过销售专家周月就这样讲了。 还记得有人你跟我讲你想做 sales 的时候， sales 太难做了， 懂处理还要懂执手尾，真的很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齐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1%，即系差唔多落得出雨啊。 系啊， 咁啊，白雾啊，今咩都未有住，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啊，早晚有薄雾啊，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4度嘅。咁展望一下未来一两日咧，温暖潮湿啊预咗噶啦，同埋有一两阵嘅骤雨，所以我呢几日咧，我好忐忑啊。点 解？ 就系洗唔洗车嘅问题。 哦， 太耐冇洗，但系上个礼拜已经话呢个礼拜会有机会落雨。 礼拜六都有落雨。你知唔知上个礼拜开始会落雨啊？ 点解啊？ 因为我洗咗车。 系啦，所以啊，搞到咩啊？呢个礼拜后期啊，天气啊渐转不稳定啊，仲有骤雨增多，仲有雷暴添。 哎呀， 所以我真系我决定都系唔好搞住，过咗呢一阵。 系啊，清一清佢先系嘛？ 清明时节雨纷纷啊！ 清明都玩好耐啊，咁样，因为4月4日、4月5日先差唔多正清噶嘛。 咩仲有两个 礼拜啊？你谂下今个啦，即系啱啱礼拜一啦，嚟紧嗰个礼拜六日咧，仲有机会大雨同雷暴添。 嗯， 哇！ 咦，咁啊，拜山啲朋友仔都要攞好多嘢， 系啊， 咁啊，呢个大家都 要着翻啲防线鞋添。 系呢个最紧要， 呢个就要留意翻啦。不过咧，今日咧依然都未落出雨啦，咁啊，春暖花开。咪两位拍档轻松少少讲啦，就系话，我有见到近排咧，哇，真系路边咧，真系超多花啊。譬如咧，你经过太子道嗰间传统女校咧，啲花又夹晒出嚟啦。 系啊，譬 如啲黄花风铃木啦， 系啊， 啲杨紫荆啊，定还是宫粉羊蹄甲。嗱，两样咧， 两样都有。 旧时读书咧就教你点样分嘅，有一种又有果实嘅，成条荷兰豆咁样嘅、嗯，有一款就冇嘅咁样啦。咁啊嗱，呢啲科普嘢啊，唔系呢一度讲。 系啊， 但系总之咧就见到好多靓花， 有啲又木棉花又开啦， 木棉花都好靓， 木棉花都相当靓。离远睇嘅时候咧，真系红晒，好靓啊！ 木棉花开之后你就烦啦。 哦， 做咩鼻敏感啊？ 吹到成 系啊系啊， 街都系。 以前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学校附近都有啲木棉，有几棵木棉花嘅。咁、一去到木棉花咧，咁佢啲棉花开始飘啊嘛。哇！你望出窗外嘅时候咧， 好似落 好靓嘅雪景啊！ 嗯、 真系靓嗰个。不过就系真系辛苦晒啲清洁 同埋鼻敏感啲朋友， 鼻敏感 真系真系争少少。 花粉症咁啊，好似 系啦。咁不过打卡啊都系靓嘅。啊，不过木棉花系靓咧，我都再谂多一样嘢。我曾经都有讲过俾大家听，就系咧，你又系喺啲大树楼下咧，等车。 哦、 或者停标位咧、 啊， 突然间咚一声咁样咧， 好多时候噶， 好硬噶， 戴头盔啊呢、這个嘢、 啊，会唔会凹嘅咧？根据个地心吸力嘅， 你揼个车顶， 系啊， 嗱，车顶应该唔会， 咁就唔会，但系咧 又未至于咁大力系嘛、 啊？ 你 但如果有啲果实跌咗落去咧，咚一声一定有嘅， 系 系，即系你突然间咚。咁样啊，好啦，咁跟住咧，如果个果实唔爆，咁、都 OK 啦、你最多可能系一点咁样咧。如果大家唔好话大家利是，如果咁巧爆咗咧，咁、你就快啲去洗车。 哦，系啊， 因为嗰啲积咧，因为佢带酸性啊，可能系。如果你喺嗰个车顶度，你有佢，仲要有太阳暴晒之后咧，咁、可能佢会令会侵蚀架车嘅外壳嘅。 哦，系啊，系啊， 快啲洗咗。 這個、呢个咧都可以提下啲驾驶人士啊、或者各位司机大哥，如果你就系泊标位，有啲标位咧，佢喺啲树下低嘅。 系啊， 正直咧就系、是、有阵时候我见到啲车，可能佢真系佢可能唔好彩啦，泊嗰几个钟咧就系、是、咁有啲即系树汁啊，嗰啲果实嗰啲树滴晒落去， 预咗得。 佢真係有排搞喎嗰啲，如果你唔搞即係唔整嘅話咧，佢遲啲有個空喺度㗎。 係啊， 咁啊唔靚仔啊呢、這個。 嗱，咁啊除咗睇花之外咧，今日仲有一個輕鬆嘅新聞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幾有趣嘅，亦都咧喺禮拜一嘅時候咧講呢個咧，亦都充滿鼓勵性。點解咧？啊，財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30分钟成功学识踩滑板，获、得咧小师兄咧 手指嗰啲系嘛？ 唔系，真系踩滑板去咗观塘海滨嗰度啊，就学嘅，即系有呢个滑板嘅精英运动员啊，陆俊彦去教佢啦。咁佢咧特登阿财爷都醒啊，即刻咧就喺网上发图啦，同埋咧感谢师傅嘅教导咁样。啊，下边啲网民留言咧、一致都系赞好、啊。 梗系赞好啦，因为滑板咧，即系如果踩唔掂嘅话咧，即系摆明扇佢噶嘛。 系啊，佢就系踩 衰过摆招 牌啊！踩踩得掂，即系扇佢唔到咯。 系咯、 啊，哇，好嘢、啊！ 重要咩？ 一定扇佢唔到。 重要咩？三十分钟就已经学识咗啦。 呢、這个真系， 佢学外语都要一个钟啦。我试过， 佢三十分钟，佢就已经可以学到。其实本身系咪佢嘅才华就系呢个咧， 本身识噶， 即系佢系俾财经耽误咗嘅滑板高手。 系啦、 好啦，嗱，咁啊，点解话具有鼓励性咧？咁啊，因为财爷其实都68岁啦。咁、当然啦，好多朋友都话：，喂，68岁仲学踩滑板得唔得噶？咁财爷就话俾你听系得嘅，冇、问题。 咩年纪都得噶， 仲可以学识添咁样。咁咧。财爷都有自己喺度讲，讲翻话点解会学踩滑板？ 嗯， 因为其实原来佢好耐之前已经好想学噶啦，咁、样咁咧，所以今次咧就 僆仔时代想学， 哎、都唔出奇啊。其实你讲紧七八十年代都系即系中意踩滑板嘅年代 嚟，系啊， 即系滑板你唔好以为系新兴运动啊， 同埋滑板咧好奇怪，佢停咗一段好长嘅时间， 系啊， 即系嗱，我哋细个嘅时候都会见到有人玩滑板啦，跟住咧到我哋可能中学嘅时候咧。甚至乎呢十几年咧系冇乜人玩噶，啊不过咧我近呢几年咧多咗见到人玩滑板， 系、 单车径都有人踩滑板啦，咁亦都见到有啲人，佢而家有我唔知道佢嘅名系咩，除咗滑板之外，有啲就纯粹喺度扭下扭下咧，咁佢都行嘅， 系有啲蛇板啊， 系啦系啦，蛇板嗰啲咁，两款咧其实都我发觉越嚟越多人玩添， 系啦嗱，钟哥你又晓唔晓咧滑板？ 滑板唔系我僆仔时代，我讲紧僆仔系十岁之前啊， 系咯， 我系识玩嘅。 你谂下，即系可能财爷都系同你差唔多年代，佢就系睇住你，因为财爷年纪大过你啊，六啊八岁嘅话，即系阿司长见到你玩啊，啲小朋友玩得咁叻嘅，跟住佢一路埋藏咗一粒种子，摆喺个心入边，跟住咧，依家咧。 佢有消費券啦， 係啦。 佢財爺又話佢係用消費券嚟學㗎， 哦，學 係咩？我以為買滑板， 學定係買滑板啊？即係 投資咗喺嗰度 啦。係啦，投資咗喺嗰度喎，咁啊真係喎，係即係用得其所啊！正所謂推動消費，振興經濟。 佢仲放喺運動嗰方面添， 應驗咗嗰一句，即係最好嘅投資係擺喺邊度啊？擺喺自己身上邊。就是、投資自己學滑板，係會學多樣技能 啊！係啊係啊，咁啊好啊，成就解鎖啊嚇，咁啊 係真係成就解鎖， 真係成就。咁你學識咗嗰樣嘢就係你噶啦，係咪先？係 啊。 咁但係咧， 攞唔走啊！ 財爺咧嘅網志咧，奧妙之處咧，往後落嚟咧，再講多少少俾你聽。喂，原來啊，原來咧，其實咧，香港政府咧都有推動呢啲 X Game 嘅運動啊。咁啊，現時康文署咧已經有唔少嘅叫城市運動啦，即係政府個官方名就我哋由細到大就用開 X Game， 因為我都有踩滑板噶嘛，細個即係少少地嗰啲 Flip 啊、Ollie 嗰啲都識玩啦咁樣。 哇，咁勁啊！ 我哋细个兴嗰样嘢就系玩嗰样嘢， 即系嚟摇摇咁样。 系啦，摇摇，你细个兴摇摇，个细路仔都识噶啦，基本技能。咁咧，佢就包括咧有14个嘅室内嘅场地，同埋户外嘅场地咧，都有8个滑板场。 嗯， 即系滑板场，即系有 ram 嗰啲啊，即系有嗰啲拱， 嗰啲好难啊， 嗰啲俾你玩啊，咁样成咧。咁啊，仲有5个极限运动场。 哇！ 嗱，极限运动场系咩咧？就系俾你玩一啲X Game 嘅关于BMX 嘅单车啦、滑板啦、滚轴啦等等。有一啲咧，其实上次已经喺东京奥运嘅赛场有份有一啲演出或者有得角逐噶啦咁样。啊，我觉得原来唔讲唔觉咧。都几多呢啲设施 啊！哦，越起越多啊！ 系咯，你14个呢啲叫做室内嘅场地啊，跟住8个滑板场。咁当然啦，如果对于板仔嚟讲，8个唔够嘅，开20个啦咁样，啱嘅。但系8个其实都已经几多啦，系咪先 ？OK OK 啊，即系如果 帮手推动下， 都推动下咧。当然除咗滑板之外，好多运动都可以推广嘅，即系等大家都喐下啦，唔好话大家坐喺度好似我咁样坐得太多，唔系几好啊。 你又可以试下玩滑板啦。 都真系 喂，不如你又买翻块啊？ 系咯， 你都四月又有消费券咯。 唔系，我惊我做唔到， 又可以投资喺自己身上面， 做唔到财爷做嗰样啊，即系跣咗啊，跣咗。 系你睇翻张相片先，财爷都做足准备功夫噶，佢有带晒 护膝啊、 护膝噶，同埋佢揾呢个系滑板嘅精英运动员去教佢咧，即系呢个都系香港队噶，即系滑板都有香港队嘅，首先。你都跟下咯， 都好啊，去试下先啦。 喂，跟住我再喺旁边攞 cam 拍你啊。喂，呢个咪就系第二人生咯、啊。成日话即系， 咦，我可以负责收音、啊， 唔使30分钟学到，即系三个月学到咧，我都心满意足。 系啊， 真 系。依家乜嘢都系要中年做，就系一个亮点嚟。譬如中年好声音啊咁样，咁而家中年好滑板啊，中年好 kick flip 啊咁样嗰啲都得、啊。喂，真系、啊。 不过你提外话，你话中 年好睇、啊、 中年乜嗰个咧， 我叫投资者开啊。 都系中年学乜即系我觉得除咗中年好声音之外，希望咧，即系如果继续落去咧，即系做一个再银发一族啊，即系再推上啲，即系唔系净系嗰个年纪，甚至乎再大啲嘅，佢哋都可能会有一啲。喜好呢、又是等待大家成就解 人家好演技啊呢啲。 对啊，类型嗰啲咁样啊。 好啊，咁、okay, 大家继续创造第二人生啊。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成趣，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墙多盼待，沿路有野笑风涛，一紧怕丑。 碰我共你，形成一条轻柔的桥，浮着雪花气味，来踏上。 7:54，柳应婷的《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喂，香港咧都谂好多办法啊，又送啲机票俾啲旅客嚟香港啦，咁啊亦都会送翻啲俾香港嘅市民啦，咁啊等大家可以喺旅游方面咧就玩得开心啲嘅。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嘅，全世界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用尽方法咧去到吸引更加多人去到佢哋嘅地方嗰度玩嘅。咁啊嗱，有两个地方我都想喺几分钟讲讲啦。第一个。先講第一個，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北海道，北海道嘅一個叫芝藏，咁佢一個嘅玩法，佢最近咧都幾大力推係咩咧？其實佢哋嗰度咧，北海道咧最北嘅地方咧，其實佢哋直望咧40几公里，我記得係40几公里咧就可以直望到呢個俄羅斯嘅對岸嘅， 哦， 所以嗰個位咧。都是長年非常之冰天雪地，未必真的落雪，但佢都會好凍嘅地方嚟嘅。咁啊啲咁當然啦，佢哋亦都有好多爭拗，就乜啲魚啊，你唔好搶我啲魚啊，佢哋又話你唔好又搶翻我啲魚啊咁樣。咁呢啲就我哋就唔講。但係咧，佢哋可以直望望到俄羅斯，大家就想像得到咧，其實原來日本都有啲地方咧係同俄羅斯係咁近嘅。好啦， 講緊都係啲人去煩啫。咁魚係你定我？ 啲魚，但係 嗰 條 魚咧遊緊嘅時候，我話知你啊，我遊去邊咪遊去邊，係咪先？佢哋可能諗多咗。 佢哋而家咧有一種嘅玩法咧，都係同啲係用啲浮冰去玩嘅，咁啊幾得意。咁啊，佢哋首先咧就著佢哋一種咧，佢哋當地特製嘅叫浮水衣，因為唔係潛水嘅，你個頭 嘅 浮嘅，你著咗之後咧，有啲似個人好臃腫，好似一個雪人咁樣，好臃腫咁樣嘅，著咗件太空衣咁樣。 係咪好似車胎人咁樣啊？著到 係啊，啲車胎人亦都好臃腫，似太空衣多啲，真係出去宇宙嗰啲太空衣咁樣。好啦，跟住咧，你咧個頭咧係唔需要戴任何氧氣罩啊，又唔使戴頭盔，因為你個人浮喺度噶嘛。嗰件衫咧。原來可以令到你個人咧浮喺個水上面嘅，咁咪唔會跌嘅。同埋嗰件衫咧，佢係即係保證你咧唔會濕身。你戴埋手套啊，你包住就係、是、包住。咁當然啦，你話我特登攞啲水撥個頭嘅，咁你自己濕冇辦法啦。咁但係基本上咧，佢可以令到你個人咧嗰啲水就長期喺你個心口個位嗰度。 哦，即係個人都仲係可以企直添。 係啊，個人係企直㗎， 即係唔會話瞓喺度咁樣。 冇錯啦，冇錯啦。 即係有少少似輕功水上漂，但係半身爬，即係啲水浸到半身板咯。 係啦，半身板去到個心口位嘅。咁佢咧就喺個浮冰附近咧，就一路咧就俾啲朋友仔咧喺嗰度試下。 過下癮，過咩癮呢？就係、是、你一路喺度浮遊嘅時候咧，真係浮遊喎、 嗯嗯。 跟住就可以玩一下啲冰啊，摸一下佢啊，你中意嘅時候可以 kiss 下佢、嗯，你自己中意啦。咁又或者試下喺呢個冰嘅冰海嗰度咧，浮一浮嗰個嘅感覺。咁、嗯、呢個玩法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咁、 嗯、 就變咗嗱，呢、這個地方咧就用咗一個咧係同大自然融合嘅方式咧，去到招攬佢哋嗰個即係旅客嘅人數啦。咁、那個反應其實都唔錯，同埋因為佢唔凍啊。唔同意思话嗰度冰海咧，但系佢嗰件衫咧，佢真系嗰件衫系霹雳啦，因为佢唔会令到你湿，唔会令到你冻，咁你系可以好舒服咁去玩。呢件其实好多好多朋友去玩嘅时候化晒妆噶，因为佢哋谂住影靓相啊嘛， 用即系唔使浸到个头落水。 系啊系啊，咁呢、个我觉得几特别嘅一个旅游嚟噶。好啦、嗯，另外要讲嘅咧就系泰国啦。咁、 嗯、 泰国咧喺呢个四月份嘅时间咧有佢哋嗰个叫做泼水节啊嘛。咁、 嗯、 除咗泼水节系大家都知道点玩之外咧，佢哋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咧，我觉得佢有少少开始同 cosplay 啊，或者系啲文化咧就啊开始有多唔同嘅融合咗一齐啦。咁我哋而家咧有啲叫做泰国服饰体验多咗、嗯哦，就类似啲人咧就中意去京都着和服影相、 哦嗯、啊。呢、這个我都有见过，我身边咧近排有啲朋友仔咧就真系去咗啲泰国寺庙嘅门口咧、嗯，就着翻嗰啲打横嗰啲 系啊，冇错， 泰衫咁就做嗰啲。 动作 合十啊， 系啊系啊系啊， 泰国人啊，咁啊影相噶， 都几靓噶，系啊，影出嚟几靓。咁啊呢个泰国服饰体验咧，就可以等大家去到嗰啲，譬如过百年嗰啲王庙啊，咁啊入去就好似阿欧所讲啦，佢、 嗯、 着得好靓嘅， 嗯、 然后佢个感觉咧系好有当地民族嘅风采嘅，咁、 嗯、 啊多咗呢一类型嘅体验，就唔系话净系啊你一定 cosplay 可能着韩式衫，着日本嘅和服，其实泰国咧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嘢玩、 嗯， 泰国越南其实都有。咁、除此之外，而家佢哋多咗一啲人咧，中意去做咩咧、 嗯？ 就系、其实以前都有嘅，不过而家更加主打咧，就系、是、泰式料理嘅烹饪班，专系for旅客嘅。 系、 哦，因为泰国菜咧又系好奇怪，煮咩都好食噶嘛， 嗯、 即系啲人都会觉得哇，好容易就入口。咁你如果你游客去到嘅时候咧、嗯，你唔系净系食啦。你可以喺嗰度自己整咖喱蟹， 个名都俾你讲咗啊嘛，太好食啊， 太好食啊，同埋太出色啊，咁你同埋太易学啊， 都系非常之容易啊，系咪先？ 系啊，咁如果你去到嘅时候咧，作为一个游客。嗯你可以整下啲泰式嘅包啊、蒜蓉包啊，跟、住自己整埋啲咖喱。你學咗個手藝之後咧、你可以帶翻翻嚟香港。咁翻到香港，你有機都係泰國鋪噶嘛，買翻嗰啲相應嘅材料咧，你可以喺屋企自己整。咁呢啲噱頭幾好。 如果你冇去到咧，亦都學到嘅、即係你重温翻我哋上個禮拜啊，即係白元浩啊， 係啊， 飲食圖鑑教過大家整嗰、那個。 咖喱汁， 咖喱汁， 咖喱汁、都可以幫， 都有風味， 都有風味， 好嘢，好嘢。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财经第一线，早晨啊！8:12呢、这个环节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培哥，早晨，小白，早晨好， 系同我哋一起跟进一下咧，欧央行咧上个星期啊无惧咧呢个金融事故啦，继续加息半厘啦，咁因为上个礼拜都继续风起云涌噶，你睇到美国嗰边啲金融机构啊，同埋咧即系啱啱新闻都有报啦，即系瑞士方面啲金融机构啊都比较多啲事情发生啦，咁啊。欧央行嘅目的何在呢？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系啦，咁其实大家都听到啦，其实瑞士呢个金融事故咧都几严重下噶，咁啊去到咧过去周末咧都个事情咧都仲喺度演变紧噶，咁就瑞士即系呢一个嘅欧洲中央银行咧，竟然咧喺上个星期四咧仲咁大胆去大举加息半厘，咁个加幅可以话相当之大噶，咁啊将个息率咧推升上到咧就3厘嘅水平噶，咁啊明显啦欧央行咧系。 要以行動去話俾市場知佢對捍衛通脹嘅決心嘅。咁事實上嚟講嘅話咧，正如歐央行行長啊拉加德喺個議息會之後嘅聲明就講啦，佢就話咧價格嘅穩定咧同埋金融嘅穩定咧之間咧並唔存在權衡嘅取捨嘅。佢講到咁樣樣。咁而喺今次嘅議息會咧，就喺個決策度咧，佢就明顯咧就反映到咧就係佢呢句説話嘅即係佢嘅取向係點樣樣啦。咁雖然冇錯，咁喺個議息會之後嚟講，從個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中咧，就市場估咧就話歐元區咧個息率咧係有機會咧，可能加多一次嘅輕微嘅25个基点咧，就有機會見頂，甚至乎咧喺而家嘅3厘水平已經見頂。咁但係咧，因應咧上述拉加德嘅言論咧，或者咧今次咧就利率期貨市場嘅參與者咧就未必真係估中估得咁正確啦。咁始終嚟講咧，而家咧歐洲嘅年通脹率咧係高企8.5%，8.5%一啲都唔低啊。咁如果要個通脹真係翻去佢哋所希望嘅2%嘅目標水平咧，咁我相信歐央行咧仲有一段路要走噶。 嗱，但係雖然係咁樣啫，但係加到咁多息嘅時候咧，即係有辣有唔辣噶嘛。咁點解歐央行仲要咁行咧？佢得？ 我覺得咧最重要嘅原因咧，就因為而家各國嘅央行咧都想盡快咧將佢哋嘅通脹率咧就翻翻去2%嘅水平。咁而聯儲局咧亦都揚言咧就話會加息啦。雖然佢而家仲加唔加就冇人知啦。咁但係起碼佢之前就揚言加息。咁如果因為加息嚟講嘅話咧，除咗可以直接咧去壓低個消費、降低個通脹之外咧，加息咧仲可以令到佢本國嘅貨幣咧係上升啦。咁從而咧就降低嘅入口嘅通脹率嘅，咁所以如果美國係會繼續加息，而歐洲唔加息咧，咁可能會令到咧歐元嘅匯價會下跌，咁會令到佢嘅通脹更加難於壓翻落去2%嘅水平。咁所以我相信歐央行某程度上咁決心去加息咧，係要話俾大家，即係話俾個市場聽，佢係會即係維持嗰個歐羅嘅匯價，就唔想個歐羅匯價下跌，從而令到佢通脹失控。咁我相信係要達到呢個目的嘅。咁而相反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要加息咧，就我覺得就跟住嚟嘅要加息就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始終而家你美國息率係4.75%，你歐洲息率而家加埋上個星期嗰次都講緊即係3%嘅水平。咁所以如果歐洲如果你話要再加息，免强都可以做到，但系联储局喺4.75%嘅息率嘅水平再要加咧，我觉得佢系真系每步一惊心嘅。咁所以我觉得就跟住嚟咧，联储局咧就未必有咁嘅能力加息。相反嚟讲，如果欧央行稍微加多少少利息，就可以令到佢欧罗汇价就有机会系做翻好啲。咁所以跟住嚟咧，我觉得欧罗汇价就可以提高一线嘅。 系咯。咁另外今个星期见到三大央行都议息会，咁如果大家个加息率其实又有几高咧，温卓培？ 是啦，冇錯啦。嗱，其實咧，因為嗰、那個週末嗰、那個即係瑞士嘅金融業嘅變化啦，咁所以而家市場股咧就話聯儲局咧喺今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咧就未必會加息啦。咁就而家話佢加息咧個可能性咧就得嗰60%嘅機率嘅啫，咁有40%咧就唔加息嘅。咁當然60%唔算太高嘅機率嚟嘅。咁到時其實我哋即管睇下聯儲局會仲會唔會加到利息啦。咁至於英倫銀行嚟讲嘅话咧，而家市场估佢咧，亦都系今日星期四议息啦。咁就估佢咧就加息嘅机率咧得嗰44%，即系40%多少少。咁所以英伦银行都未必加到利息。咁啊，虽然英伦银行咧就唔喺个风眼里边嘅，咁即系近期我哋见到咧就喺个美国啊，有好几间银行啊出问题啊，喺瑞士啊有银行出问题啊。咁但系英伦银行咧就英国咧就唔喺个风眼里边。咁但系始终嚟讲，英伦银行咧都担心嘅。咁所以就变咗而家市场估佢咧就得44%會加息。咁對於瑞士央行嚟講嘅話咧，佢早前咧就講過嘅，就話佢通脹嚴重啊，咁所以佢就暗示啊要大舉加半厘息啊。咁但係而家都好難啊，睇佢而家瑞士嘅情況咧，睇佢即係有可能咧就係加25个基点嘅息率。咁但係加25个基点嘅息率咧，而家市場估咧都有100% 嘅。咁到期時即管完全三大央行都會係今個星期四公布意識結果啦。到期時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啦。 咁、那个礼拜咧，仲有啲经济数字咧需要关注。温生交俾你讲啦，唔该。 系啦，咁啊，经济数字嚟讲嘅话咧，最重要留意，我会睇翻系日本啦，因为日本今个星期五咧会公布二月份嘅通胀嘅数字啦。咁啊，按理据嚟讲嘅话咧，由于日本即系俾咗个能源补贴啦，咁所以咧喺二月份嘅通胀率即系应该会回落嘅。咁但系我哋重点要留意咧，就睇下个扣除能源之后个通胀率系点样变化，咁啊，从而咧去衡量咧就日本。本央行咧日后咧会唔会咧系收紧佢嘅货币政策去防止个通胀系进一步上升嘅？ 咁啊，环 留意一下啦。 系啊，环球嘅投资市场咧都系变幻莫测啊，咁投资者咧就要多啲留意唔同嘅消息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 唔该晒， 胡 哥。 拜拜。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五月七日早上五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不时都要提下大家整呢个易通行、 啊、 我都未整， 系啊，好彩啲 API 又耐唔耐提一提我哋，呢头谂住整。嗰头又唔记得整， 我之前净系挂住咩啊实名登记 嘅，系啊系啊， 因为提得太多 电话卡、 电话卡实名登记、经常提。 而家仲有一个呢个驾驶人士要注意，其实上星期 Didi 都讲咗咧，佢话即系有几好，就好多港铁站咧，佢哋都有呢啲 proof啊。我都去咗嗰个问咗啲资料啦、但冇带啲文件去 搞埋啊嗰啲文件、 因为都系路过咁样喺南昌站嗰度啱啱有一个。咁、呢有趣嘅南昌站嗰个呢就係之前帮人哋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嗰、 那个位啊。 嗰、那个位、直情搭嗰、那个嗰个建构嗰个模式都系好近似嘅。 都换咗 banner。 系咁好啊，贴近啲市民啊。咁、到时又话搵唔到啦，如果唔系 而家周围都有啦。 系啦，咁希望帮到市民啦，同埋呢提醒市民要去做啦。嗱，今日呢阿欧都想讲呢好多朋友呢除咗陆上啦，即系呢个郊游揸车之外咧，好想飞啊吓！咁啊，搵嚟咧买机票嘅九大迷思，咁啊，最后如果有时间，仲可以讲下咧，近排小弟自己搵机票咧，搵到一张转机嘅机票咧，几抵喎！ 转机 系啊， 边度啊？ 去 LA，去美国嘅。咁啊，依家直航去美国，你估下几多钱啊？ 直航啊！ 啊！俾佢引咗我一開始講添，我一開始講啦咁樣。既然你咁想知， 萬幾蚊啦， 至少萬幾蚊啦，至少萬幾蚊。直航坐 Econ 咧，大概起碼萬三萬四蚊啦。咁咧，依家我近排揾到一張機票咧，九月飛嘅，即係 early bird 嚟嘅咁樣。咁咧要轉機嘅，喺南韓嗰度轉啦。六千零蚊。 但係中間等幾耐啊？冇 check 過。 有啊， 即係喺南韓 我已經 check 咗㗎啦。你真係好醒目。 六個鐘。 七个钟，即系你飞咗首尔啦，唔可以离境，因为七个钟就唔可以离境啦。咁你就 喺机场嗰度等啦。 六个钟真系喺六七个钟喺首尔机场，真系唔知道做咩好。 即系我未去过 食兼职， 我未去过 追韩剧， 我未去过嗰度啊，所以我唔知道究竟佢嗰个机场里边咧设施够唔够你玩几个钟头啊？ 理论上够嘅，不过几个钟，即系一两个钟一定够咯。 咪食嘢啊？瞓觉啊 ，shopping 咁样。 你咪话香港机场都唔够玩六七个钟，即系成日话香港机场都系劲噶嘛，系咪先？ 来回都要喺首尔嗰度转机， 喺南韩转嘅，但系回程等少啲嘅，等两三个钟。嗱、两三个钟就合理啲啦。 系啊系啊，七个钟就有啲窄细啦。 我记得细个飞过一次加拿大，转、过三次机咯。系啊，用咗两日时间去飞，不过好平嘅嗰啲机票又系先飞去东京，东京就再去美国嘅底特律， 都系唔可以离境噶嘛？呢、這个 唔可以离境，系喺底特律就再上翻去多伦多咁样，咁啊平嘅嗰时四千零蚊嘅，咁、但系回程嘅时候又系咁样咯，搭飞机可，咁、你细个唔紧要啊，你咪多搭下飞机睇下戏， 细个咧你搭飞机你都开心啊嘛，你唔会净系谂哇好辛苦逼啊，你唔会谂呢啲嘢噶，搭紧飞机就。已经开始最好搭耐啲， 可能细个又冇依家咁肥重咧，即系细个又瘦啲。 嗰张凳系 凳都阔啲啊，凳都阔啲啊，又未食过咁多好嘢咧。 而家系逼啲，同埋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智能电话冇咁发达啊嘛，即 系 唔发达冇添啦，我哋就好靠佢嗰、那个嗰张凳上面嗰个荧幕 娱乐啊， 去到睇戏噶嘛，即系哇会有咩新戏睇咧，会唔会上紧嘅电影而家睇咧？而家唔系啦，而家大家 download 定上 系啊，真系 不一样， 有啲唔同啊吓。咁好啦，嗱，讲翻呢个九大。嘅 平機票迷思先啦。咁咧，成日都有一個說法就係 early bird 啦，早鳥優惠啦。咁、究竟啊，機票係咪越早買越平嘅、兩位拍檔，你覺得係唔係啊？ 照道理係嘅。 早嘅意思係早幾多先？ 係啦，早幾多啦？ 兩個月到啦。 誒、兩個月到啊。 即係當然啦，我講緊係疫情之前咧，我都試過曾經早到係點樣咧，差唔多一年。差不多一年的时候他都可以给你 book 的了。 是 但是早到这样你当然会便宜、即甚至乎我找过一些即以前呢就找过一些、可能只是给去程的、回程已经是免的了。当然你去过单程你去过程就会贵一点 了。 但是你拉匀来讲呢那都是很相宜的。 那个是廉航啦。 廉航 来啦。好啦中哥都讲啱的。不过、重点是不可以太买太远程的机票、因为呢连航空公司呢他都计算不到呢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他隔硬呢都要将机票加贵一点、最理想呢即是根据这些订票的网站讲呢如果你提前呢大概150日到买飞呢就是最便宜的 了。150日 即是五个月到啦。是 啦是150日啦即是他真的这样讲的。是啦 ,150 日呢就是最便宜的。那如果不是那点啊如果你说喂不是啊我200几日啊我特登预松一点我大概订8个月之后9个月之后呢啊平均每张机票就会贵$50嘅、即是他是这样的。好 数字。如果你知道出年或者今年年尾的时候 ,12 月是你的譬如结婚纪念日的、那些日子没得走嘛又不是公众假期那你咪可以那些时候你咪订定咯、这些位置譬如生日啊这些那就可以订定啦。 所以有时候很有趣的你想着譬如我半年前去订呢未必是最便宜的、你以为很便宜啦那你订了啦。咦？點解會隔咗三個月之後咧？ 上網人哋平過我， 平過我嗰陣時訂，我明明早咗噶嘛。原來佢嗰個最優惠日期可能係150日做一個基準咁。 係啊，嗱呢啲就係大家訂得多咧，生活得多，你就會有啲生活嘅智慧啦。好啊，咁啊，成日都話星期二買機票啊平噶嘛，有冇聽過呢一個？ 係 啊，係啊，咁你哋覺得呢個實情又係真 係？我覺得假嘅， 我覺得假嘅。 以前有人叫我，你一定要星期二買噶。星期二咧就一定系平嘅，星期唔知点解喎，系咪 Happy Tuesday？ 我有時想咧，系咪航空公司自己放翻呢啲假消息出嚟，即系等大家有个气氛啊？ 唔知 你有气氛就有营业额噶嘛，理得你平定贵到时，啲人揿下揿下，真系忍唔住就揿咗嘛。 即系譬如去工展会， 系啦， 你都会买咗好多， 你点都会忍唔住， 点都买啲嘢， 面都买几嚿啦， 美食展咁样，你点都会买啲美食嘅。好啦。兩位拍檔非常之睿智啊！咁睇翻 Bloomberg 咧，喺2017年咧就做過一份報告啦。份報告就話咧，其實發現咧只係得 1.6% 嘅美國嘅國內航班，仲要飛咧，即係 國 內線嘅， 你個飛翻美國 先會喺星期二平啲嘅啫。 哦， 咁頭你留意翻係 1.6% 錯， 係啊， 唔係16% 錯，都好少喎， 簡直冇啦，等於2% 都唔夠， 真係耐唔耐先有一張 咩？ 跌出嚟係會平啲， 因為嗰陣時我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逢星期二去撳嘅， 有冇啊？有冇？ 冇啦， 冇斬落。 唔係，我以為我撳唔到啊，即係我以為我撳唔切，俾人撳曬。 哦，你以為人哋嗰個有 program 嗰啲已經撳曬？ 係啊，原來係根本就冇。 好啦，咁啊，熱門嘅航點永遠都係咁貴，呢個就係第三個迷思啦。究竟係真唔係真咧？ 呢個唔一定， 係咪啊？ 唔一定， 唔一定， 睇時間 係。 即系睇时 睇时间睇季节系咪？ 系啦， 小白你觉得？ 我都觉得系唔一定。 系啦， 系咯。 因为嗱，不如，但系我又喺度谂，有啲地方一年即系12个月都有好多嘢睇。嗱，比方说东京啊，即系佢会用好多。 佢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嘢玩。 系啦，佢会谂啲嘢。 春天系樱花，夏天可能喺嗰度玩水。 冬天系睇雪咁样。 多啲 嘢睇个时段噶嘛。嗱，譬如你月份可能都有旺淡季啦，肯定啊。 系啊， 有阵时啲暑假梗系贵，你唔好谂住暑假会买到平啦。咁另外当日嘅时间都有分别噶嘛。 系， 如果你坐早机。即必定会贵少少啦，晏昼就更贵啦。但如果你话坐凌晨嗰啲，咁你又会平啲嘅，因为你呢边凌晨飞，如果你当日本为例，你飞到嗰边就啱天光， 朝头早 你又尴尬噶嘛？ 唔系，我哋识嗰位朋友啱啱就系通宵飞，飞完之后 你就话佢尴尬咯。 佢话佢年纪大啊，开始原来翻原来通宵机开始挨唔到啊。 系啊，咁仲要你嗱，你嗰晚你其实基本上你喺飞机瞓几个钟嘅啫嘛，即系勉强瞓2-3个钟嘅啫嘛。但系另外一个你尴尬嘅地方就系你去到嗰边咧。酒店係未有得 check in， 係啊， 你朝早啊嘛。 啊 但日本好好在你可以去足地啊，跟住食下啲24小時可以通宵嘅食嘅嘢，跟住咧差唔多9点零飲杯咖啡，9点零10点钟咧。 商場開始開啦，我有啲朋友真係咁玩嘅，當年 係㗎， 你哋九十年代最流行娛樂圈最火紅嘅年代，全部都係咁樣飛嘅。據我所知道，全部用兩日一夜飛東京，喺成田落，係啊，羽田走咁樣。 而家太攰啊！而家點都要輕輕鬆鬆啊，即係好悠閒地去就會去。如果趕咧，就真係無謂啊！旅行 心態唔同咗， 心態唔同咗。 咁啊，講翻呢個旅行嘅熱點，究竟係咪永遠都咁貴咧？好似鐘哥咁樣講啦，就唔係嘅。特別係有一啲地方咧係季節性比較多嘢睇嘅，咁啊日本一年四季都好多嘢玩啦咁樣，咁呢個就唔關事。反而咧，譬如頭先講咧，LA 洛杉磯咁樣，喂，咁你唔多唔少去到 LA， 除咗睇嗰啲名勝之外，有兩大活動都會喺嗰度進行啊嘛。第一就係啱啱過咗去嘅奧斯卡啦，咁如果你話喂拉下三尾，見唔見到畢比特㗎？見唔見到 John Wick 㗎？咁樣你喺嗰個杜比影城翹住手，喂 hello hello 咁樣，咁你梗係要追逐。呢啲時間啦，好啦，咁啊九月到十月尾咧就相對平啲，點解咧？NBA 又未開係咪先？即係如果你想去捧下洛杉磯湖人咁樣得唔得？冇得捧啦，未開波 喺出邊影相啫， 係只能夠喺 stadium 嗰度影相。 係啦，喺 暑假又啱過咗啦， 係暑假啱啱過咗啦，所以咧。一年嚟讲咧，最平飞去 L A 嘅机票咧，就系九月嘅时候， 冇 event 啊， 系啊，又冇 event 啦，又冇活动啦，又冇篮球活动啦，咁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往后再有机会同大家讲下呢啲旅行嘅情报，咁啊，一日讲唔晒嘅，咁啊，最紧要大家 check 咧 ，passport 过咗期未啊？如果唔系，到时真系冇得飞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展开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出访前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他说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他期待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共同谋划未来一个时期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协作，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新愿景、新蓝图、新举措。习近平在讲到乌克兰危机的时候重申，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方相信只要坚持平等、理性、务实对话协商，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理途径，找到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光明大道。普京亦都喺中方媒体发表文章，佢称习近平为老朋友，俄罗斯高度期待习近平嘅到访。佢又感谢中方喺俄乌冲突中采取平衡嘅立场，了解冲突嘅背景同真正原因。俄方都欢迎中国愿意喺解决危机中扮演建设性嘅角色。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有报道话，英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正在台湾访问。发言人话，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强烈谴责。发言人话，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英建交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英方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发言人又说，中方要正告有关英国政客，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都必将受到中方有力反击。

点政策，盘点十八区。 离岛区是由多个岛聚组合而成的地区，各岛都有不同的需要。近二十五年来，人口及房屋增长比率是全港之冠。 今集邀请了离岛区议会主席余汉坤先生分享离岛区二十五年来的变迁。 我哋一路都好支持做交椅洲填海咧，我哋系见到有条路，交通咧系好咗。 盘点政策，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黎明》， 情深说话未曾讲。 全球环至尊金曲，容祖儿，我的骄傲。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啊，乖孙啊，政府话四月再派消费券，啊，唔知我有冇份呢吓？ 爷爷啊，所有去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今次都有份噶。我记得你去年用八达通卡去收消费券嘅，如果今次你用翻同一张八达通卡去收消费券，咁就乜都唔使做，到时去嘟下张卡就得噶啦。 咁都方便啊！啊，但系我早前因为攞咗落油卡，已经将旧嗰张八达通卡退翻俾客务中心噶咯。啊，咁点算啊？ 哦，唔使担心，只要喺三月二十九号或之前更改消费券计划登记记录就可以噶啦。你可以打去八达通嘅热线2969-5588。申请改用落油卡去收消费券，又或者上去消费券计划网站办理手续都得。再有问题的话，可以去消费券计划那八间临时服务中心，就会有人帮到你的了。 啊，那我要快点办手续了。啊，你嫲嫲好像说不见了去年收消费券那张八达通卡，啊，那怎么办呢？ 哦，遗失旧卡都可以用头先的方法转去新卡拿四月的消费券的，我一阵去教嫲嫲办理手续啦。 啊，乖孙真是厉害啊，等我们办好手续拿到四月的消费券呢，就请你去喝茶。 好耶。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啊，今日讲下讲下，全部嘢都系好似同旅行有关。 诶，可能你嘅思考模式已经进入咗旅行 嘅 模式 啦，大家都系咁样啊。咁啊，呢个咧其实大家都知嘅。咁啊，想即系大家而家去旅行嘅机率高咗，咁可能再温馨提示嘅啫。咁有兩樣嘢咧，咪話有一間嘅大型嘅百貨公司咧，每一年都會有啲無端端嘅大減價。咁有兩樣貨品咧，特別多人買嘅。我成日都係一個迷思，點解買嗰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個羽絨被。明明屋企已經有一張啦，可能你上年已經買咗一張啦，再遲啲又買咗一張啦。每一年咧都會有人買羽絨被嘅，我又唔明啦。咁你嗰張羽絨被唔會用一年你就抌㗎，係 咯係咯。 咁你唔係啲用完即棄㗎嘛？ 香港係冚唔到兩張、三張㗎， 咁攞嚟做咩咧？ 生熱痱喎。 另一個咧就係旅行夾啦，又係你買咗㗎啦，你舊年減價買咗㗎咯喎，前年減價都買咗㗎咯喎，咁你唔會買幾個㗎？咁你屋企都有地方擺先得㗎，旅行夾都幾牙病㗎嘛。 我見過咧有啲 case 係咁樣嘅，就係啲人咧佢點解買咁多旅行夾咧？其中一種人咧佢會當旅行夾咧係儲物室。 即係儲物櫃，即係佢哋屋企啲雜物 當櫃桶咁樣， 係啦，擠擠擠，跟住揼揼揼揼，再放放放，跟、住再買，再 我屋企都會嘅。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嘢會擺入個夾入邊，即係唔用嘅一啲嘢啦，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收納嘅嘢。係 啊， 因為如果你 出嚟啊， 係你個夾無端端空空溜溜咁樣，咁你冇意思噶嘛。佢又牙釘咁樣。不過我就唔係好中意買夾，我身邊好多人好中意買夾，仲要買到啲夾好貴嘅，又唔知。几千蚊一个夹，又话争啲又惊俾人偷又剩嗰啲咁嘅嘢， 连个夹本身啊， 系啊， 都系惊俾人偷啊， 系啦， 你个夹就我嚟保护入边啲嘢。 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如果大家仲要买夹，买夹留意啲乜嘢先？咁而唔系话我提出啊，我喺网上睇咗一个嘅文章咧，就系呢个咧就系由一啲做地勤嘅工作人员话俾你听，嗱，我哋见得多啦，买如果你要买夹嘅话。要有呢幾個嘅方向，你要諗一諗先。 係， 咁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叫買錯夾啊。 嗯， 咁啊呢個提供啊都幾啱數嘅，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嗱，佢有幾樣嘢大家要留意。佢話首先你買夾，第一樣嘢當然話我俾幾多錢買啦，即係話我講價錢嘅問題啦。咁佢就話同乜嘢掛鈎咧？係咪貴一定係好，平又係差咧？佢話先要睇下究竟你出國次數多唔多。 嗯， 佢話如果你出國次數係少嘅話咧。基本上所有嘅旅行夾夠你捱一次嘅， 嗱捱一次係咩意思咧？ 因為佢話你唔好預咗你個夾離開你視線之後會得到一啲好嘅待遇。 哦、我都知㗎啦，喺嗰啲 必定會㗎嘛、 航空公司嘅運輸帶嗰度噼力啪啦， 係啊係啊， 真係。 嗱咁你大家可能之前都睇過好多短片咧，就話將啲夾掟啦，係點解會咁唔人道咧？我首先我覺得好奇怪，點解你用人道去形容個夾啦？咁啲人搬嘢係咁樣掟。咁唔通慢慢放咁唔係喎，有啲國家好似日本咁樣好輕咁樣放上去㗎喎，係咁，但亦都有啲地方係會比較用一啲即係快速啲嘅方法，砰砰砰砰砰， 係 啊，咁樣 啊 嘛， 可能人手唔夠咧，講 咁你亦唔可以話我每一次都去嗰個地方啊嘛， 文化唔同， 文化唔同啊嘛， 可能係因文化唔同啫， 所以佢就話第一樣嘢，你視乎你自己出國次數多唔多，佢話如果你出國次數少嘅話咧。買個普通㗎啦、一次半次頂到嘅、但係如果你出國次數係多呢佢就話你應該要買一個襟用、但係襟用必定係貴啲佢話貴嘅意思呢可能比你平時買開嘅可能係貴大約都要四位數字嘅即係貴四位數字咁、如果你唔諗住經常去嘅咪平啲囉經常用嘅佢話你拉勻條數買個襟用啲嘅，一次過俾多啲錢，其實變相你慳咗錢嘅。 你哋揀呢啲旅行夾咧，會揀膠嗰個版本啦，定還是係依家咪好興啲鐵啲啊？即係啲咩 titanium 啊嗰啲物料嘅咁樣，膠係咪？ 因為 興 啲，係啊，膠咧佢有啲膠其實佢係用彈性去到防撞嘅，咁睇下你嗰隻物料好唔好咯，真係撞手神嘅咋。其實佢同一個 brand 可能啤咗十件嘢出嚟，佢都可能有一兩件你發覺佢渣啲，唔出奇 嘅。咁但我都相信佢基本嘅即係防護能力喺度嘅。 我都相信嘅。 咁第二，咁啊選擇顏色嗰方面，你哋會選擇買一個乜嘢顏色嘅夾啊？颜色，你哋会选择边一类型？诶，边一只色啊？ 我就中意黑色嘅， 黑色。 但系咧，身边人都会买啲唔同颜色嘅，因为易认啊。 系啊， 即系有阵时你见啲等行李咧，香港人系冇心机嘅，佢觉得咧自己一落咗机咧。嗰、那個行李嘅運輸帶咧，一定要將個行李快速運到喺你嗰度，跟住你又揾唔到咧，好焦慮噶。喺嗰個輸送帶嗰度咧，你等極都等唔到自己，喂，會寄失咗，成日都喺度諗會唔會寄失咗。 跟住咧就係點解同我一班機嘅人已經攞咗， 係啦， 我嗰件咧未見啊， 係啦，或者 都有呢 一 個 family 咧，有可能阿小白攞到個行李啦、 嗯， 太太未攞到，咁啊真係會焦急嘅，真係會焦急嘅， 係我焦急嘅，佢仲未攞到添。我点算好呢 仲有一个迷思噶嘛？你系咪早啲去 check in？ 就 系 迟啲攞到行李啊？ 系啦，喂，呢个真系好想， 即系入 lift 个道理啫嘛。早入 lift 嘅，你往往就可能 因为个迷思咗，迷思就系你早啲 check in， 你嗰件行李佢哋会摆入啲， 系啊系啊系啊， 迟啲去佢摆出啲，咁你咪早啲攞咯咁样。呢个系迷思嚟嘅， 先上岸， 我又唔系好觉嘅，但系呢个唔好理啊。题外话，好啦，讲翻颜色，佢就调翻转头啦，唔好买黑色。 哦、因為大部分人都是買黑色 的。我自從有了小朋友之後呢、嗯、就多了很多卡通了。 嗯是啊。 咁啲卡通呢就 幫你認啊。 幫我認嘅。係啦、啊啊。都唔可以買一啲太大路嘅。就算你買咗一款呢好多人都係一樣嘅卡通圖案嘅話呢、嗯、你都要再搵嗰啲即係喺個 bell 嗰位呢有啲圈圈啊、嗯。你買再搵啲得意啲嘅圈、嗯、圈住個 keep 咁樣。 陣間會講過好啲圈。咁呢度都有個提供幾啱嘅。佢話你唔係話淨係喺行李大輸送帶上邊揾個行李會易啲，因為個顏色嘅方面啊。佢、嗯、話、嗯、大家利是，如果你喺其他地方唔見咗你個旅行夾，可能唔係唔見咗嘅，只係唔知擺咗喺邊度。跟住你同當地嘅人講話、你個夾咩色啊？黑色。跟住佢哋去望嘅時候咧，可能見到咧， 全部都黑色， 全部都黑色，會比較難揾翻你個夾出嚟。 原來， 但如果話我七彩個有個公仔嘅咁樣，就會容易會揾翻 電話貼紙咯。 係啊， 陣間會講下貼紙呢樣嘢。佢話再講埋呢度啦，佢話唔好用行李套，而家好中意用個行李套，再將成個夾套住噶嘛， 啲人驚花， 驚花啊嘛， 係啊， 佢話最好唔好，佢話點解咧？因為行李套通常係布質啦， 嗯、 布質好容易會夾到輸送帶， 哦， 呢個第一， 就係因此點解你個行李會遲咗出嚟嘅，就係夾到個輸送帶， 但夾到輸送帶係成條輸送帶停咗啊嘛， 全部人一齊遲啦嘛， 仲有就係咧。因為你用個行李套，嗰啲搬運嘅朋友們咧、啊、就冇嗰個手抽去搬，佢哋仲會難搞。 咁就真係兩隻手要 掟啦，真係唔好意思啦。 焗住等你係嘛？ 係啊，正話講到掛嗰、那個即係喺個手抽上邊，又可能啲叮叮噹噹嗰啲咁樣啊。小白講到，千祈唔好掛太多， 係、嗯、啊，係啊， 九成會唔見咗。 哦， 係啊，最簡單你掛一個就得啦，就係、是、嗰個名嗰個 寫低自己個名啊。 嘅其量掛呢個已經夠啦，你太多咧喺你搬運嘅過程咧，一定有閃失嘅。 嗯， 咁有佢呢度曾經提過，有啲人直頭掛個公仔喺度添。 有一定有啦，係易認啲啊嘛。 係啊，但係未必一定可以坐到嗰班飛機翻嚟嘅，即係個公仔 個傾。公仔就留咗喺當地咁樣，Toy Story 嘅故事 ，Toy Story 故事啊， 我唔翻去啦。 你話有冇見過一啲人咧？嗱，譬如話你每一次寄嗰件行李咧，咁除咗佢航空公司入咗個行李帶，會俾一條長啲嘅帶喺個手抽上邊之外咧、 哦， 都會再打一個二維碼咧，就黏咗喺個夾上邊噶嘛。咁、 嗯、 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嗰個二維碼唔搣。即係每一次咧、哦，就當係好似儲錢。 呢個我知道啊， 係儲藏。 話俾你聽啊，我有去過邊 啊？ 其實你 呢個唔好啊，呢、這個 夠花都已經話到俾人聽，你去過好多地方。 都係 嘅，係啊。 佢話千祈唔好唔搣，一定要每一次都清，因為咧其實又係嗰個唔見咗行李嘅道理啦。佢話如果啲人想佢揾翻再篤嘅時候，嚇、啊。究竟边一个二维码先至系今次嘅二维码咧？ 系、 嗯、就会浪费好多时间、嗯，甚至乎揾唔翻。 而家 check in 嘅时候咧，好多地勤人员见到你有啲，譬如上一次嗰啲咧，佢哋都会问你诶，呢、這个可唔可以搣啊？ 嗯、 容易啲揾翻啊？佢都会搣噶，或者叫你自己搞啦咁样。 嗱、啊，咁另外一啲提一提咧，如果你要另外加一个锁头嘅，摆喺个锁度嘅，咁、 嗯、 你要谂下究竟嗰把锁贵唔贵啦？咁佢话其实有啲地方啊，系、 嗯、 会可以啊，可以未经你同意。剪咗你把鎖， 哦、 因為佢可以抽樣調查裏邊嘅嘢嘅。咁、 嗯、 你睇下你把鎖係咩鎖啦。咁、 嗯、 另外一樣就唔好立亂喺個夾上邊黏一啲貼紙啊。佢話呢啲咩貼紙咧，可能係會令到當地有啲誤會嘅貼紙。咁、 哦、 最好就唔好黏啦。呢啲嘢大家喺買夾嘅時候、哦、或者用嘅時候，可以大家諗一諗啦。 最近船仔成日去到半夜嘅时候咧，都会忍唔住想食甜或者咸嘅零食。不过原来你想食甜嘢定系咸嘢，可能都系关心理学事噶。究竟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对一位美国的心理学治疗师来讲，原来喜欢吃咸味零食的人呢，多数都是有很大的压力，有愤怒和不安的情绪的。压力越大呢，对于咸味的渴望就会越来越高了。他们推断是因为摄取了盐之后被称为压力荷尔蒙的皮质醇分泌量就会减少的缘故，而甜味呢，原来就是跟孤独感有关。2014年的挪威心理学家做了个研究，研究了呢孤独感和甜味饮品摄取量的关系，结果发现越是觉得孤独的人就会饮得越来越多甜味的饮品，好像是朋友比较少的人呢都会喜欢饮甜味的东西。他们推断是因为如果觉得自己被人孤立，身边呢没人帮到自己的话，大脑就会很容易有自己的身体都是要靠自己照顾才得的念头，大脑呢为了不断保持血糖就会令你吃甜东西了。承受压力或者觉得孤独，会想吃咸嘢或者甜嘢，某程度上都是本能嚟嘅。不过过度沉迷咸甜食物对于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最好就是用其他方法排解情绪，好像是做运动，咁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啦。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劲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 不走进历史国度里，谁亦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心绪？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最坏的结局粉碎，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叶坤的百二岁啊，咁啊，问下小白先，你屋企附近系咪都比较潮湿啲？我见到依家相对湿度91%， 系啊，湿到咧，寻日就洗衫又唔系好干啦，即系附近啲山咧，其实唔见晒山顶嘅， 因为近海啊， 系啊，同埋近山啊，山嗰啲湿气咧散唔到啊， 系， 如果行山啲人士其实都要提一提佢哋，你上到山腰上面，其实基本上都已经五里云雾， 结界嚟嘅。 咁又冇咁多結界嘅， 結界好麻煩， 下下跌入去都好閉翳 啊！你出翻嚟嘅時候，可能已經係 山中方七日， 三千年之後嘅世界 AI 世界，第時變咗一出嚟嘅時候，樣樣嘢都 AI 噶啦， 進入咗元宇宙。好啦，咁啊，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氣先。今日大致多雲啊，有一兩陣嘅雨啦，早晚都會有薄霧嘅。最高氣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緩嘅東風啦，稍後咧轉吹東南風啊。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温暖潮濕啊。同埋有一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咧天气啊渐转不稳定。依家咧21度嘅气温啊，头先都讲过啦，好湿啊，点样湿法啊？相对湿度咧91%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星期一嘅早上啊，阿 O 同大家讲讲啊，上个礼拜成个礼拜嘅美股表现啦，咁啊睇到啦，道指咧要跌啊，跌384点啦，咁啊全个星期计咧，道指咧累跌咗0.15%啊，不过咧睇到环球嘅金融市场啦，好似有啲白武士出现，咁啊原先咧礼拜五咧港股喺美国嗰边嘅 ADR 收市咧跌300几点嘅，咁但系睇嚟咧。今日咧就港股开局咧，又未至于跌咁多，好似跌50点到嘅啫。有冇机会啊？直情啊，即系倒升翻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啊，打咗俾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王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你好啊。我觉得咧，自己嘅小朋友咧对我个信任咧，都几好嘅，都唔错。咁我都有问佢中唔中意爸爸啊？我耐唔耐会问呢啲问题噶。你今日最锡边个啊？咁啊，梗系希望佢讲个爸爸咁样啦。咁佢每一次咧，都好好答到我想听嘅答案嘅。咁啊，当然佢某程度上佢又识做啦。咁而佢又真系好中意个爸爸、啊。不过咧，这个咧就系父子之间嘅关系同埋信任咧，我都好珍惜噶，唔想去到打破佢。咁啊，变咗咧喺好多时同小朋友倾偈嘅时候咧，我都会特别慎言啊。咁啊，有啲嘅说话我都唔知讲好啊，唔讲好啊，甚至乎连埋我自己都会犹豫咧。呀，有啲嘢我应唔应该讲，有啲咩唔应该讲。其实呢一方面咧，父母需唔需要特别注意嘅咧，嘉嘉？ 要啊，嗱，头先你讲嗰句都要特别注意啦。 问，即系不过好多家长都会问小朋友啊，你中意边个？中意爸爸定妈妈？呢啲都系少少啲问嘅。你所以咧，你系做咗我个妹啦。 哎呀， 你做妹就特登讲呢一句，等我咧继续驳落去。Very good。所以家长要首先留意啦，即系我哋尽量少少问呢啲嘅，因为咧小朋友咧好难答啊。即系喂，咁佢梗系知道你想去答爸爸啦。 咁梗系啦。 但系内心就可能有机会，应该都唔会揞住良心嘅。你个仔就即系有时有啲小朋友系会啊、哦，爸爸如果咁样就会唔开心啦，我唯有讲爸爸啦，即系、 哦、 就会养成个小朋友咧，有好多时咧都要睇人面色啊，即系佢唔能够真实咁做自己。不过咧今日咧，我想咧讲三句说话咧，提家长咧尽量少讲嘅。 系、嗯、边三句？ 咁啊，第一句啦，小白你可以睇下你有冇讲过啊？啊，我咁做咧系为咗你好嘅。 嗯。有啊，即系例如咧，叫佢温习读书嘅时候咧，我就会，因为佢好想落公园玩啦，跟住我就会同佢讲啦，其实咧，你读书咧都系为咗你好噶，你考试咧嘅时候就可以考到好啲嘅成绩，咁第日咧，你将来咧个表现就可以好啲噶啦，所以今日我哋先唔好去公园玩啦，特别咧因为考试嘅时间啦，咁啊佢又仲系好想放松咧，咁但系又。做父母的就梗系会紧张啊，即系不经意地都会讲咗呢句说话，嗯、就系我咁样做咧，其实都系为咗你好噶。我有啊，有讲到啊，点算啊，社工？ 咁又唔使咁懊悔，我哋首先要原谅自己先。 我原谅咗啦，已经， 真系原谅得好快。咁咧，其实咧，小朋友会唔会？觉得爸爸妈妈唔系为好，咁梗系唔会啦。佢梗系觉得爸爸妈妈锡佢嘅，但系喺个小朋友嘅角度，佢唔会知乜嘢叫做好咯。即系个好咧，系爸爸妈妈经历咗咧，可能咧廿几卅年嘅人生，佢觉得哦，原来咁我活过来啦，咁样其实咁样系好啲嘅，或者喺佢喺爸爸妈妈嘅人生里面就系冇做呢啲嘢啦，就系冇做，所以导致到冇一个好啲嘅人生。于是我想个仔系咁样，咁但系个小朋友系唔会明白噶嘛，同埋对于佢嚟讲，个小朋友好简单嘅，即系究竟呢一刻开唔开心，呢一啲嘢有冇意思，其实系好紧要嘅。咁你同佢讲将来会有份好工啊，其实个小朋友都唔知咩叫好工嘅，即系咁，即系似乎系你中意多过我中意。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我建議越大嘅小朋友咧，其實父母盡量咧少講呢句，但係可以嘗試咧喺講一啲哦、我想你做一啲嘢之前咧，其實可以講類似係，哦，我知道你咧一定有諗法同埋一啲計劃嘅，我都想聽下你先，即係意思係唔係淨係得我講嘅。我都会听你讲， 我有啊， 应该系有一啲谂法嘅，咁即系话我尊重你嘅谂法啦，同埋我信任你啦，你一定系有你嘅计划，咁我听咗先，咁听完之后去到后尾，咁当然你都可以讲一啲啊、作为爸爸，有一啲嘢咧，我都好想咧大家一齐倾，有一个即系攞个中间线列，而唔系永远都系我要你做乜，你就要做乜，个、原因就系为你好啦咁样。 哦，咁样，我发觉咧，我有听小朋友讲嘢嘅时候咧，譬如头先个 case 啦。我话爸爸听你讲啊，佢都系同我讲话，爸爸我真系好想去公园，即系佢讲嚟讲去都净系话想去玩，唔想去咪书住，咁好似又冇乜计喎。但系我有做到咧，就系解释俾佢听点解系为佢好啦，同埋为咗佢边一方面好啦，同埋点解唔可以俾佢玩住啦。亦都有听到佢话想玩呢个诉求，但系我发觉最后嘅结果咧，都系要读咗书先，咁但系可能会俾佢玩嘅时间系有嘅，可能会缩到好短咯，可能譬如得翻10分、15分钟啊咁样咯。 嗱，如果咧系讲做功课啊，个小朋友个年岁可能都已经即系有4、5岁呢啲咧，我哋话可以逐步咧去建构，令到个小朋友有呢种即系有呢种咁嘅 planning 嘅能力啊。即系意思系咧，佢可能咧都系想玩嘅。但同时间我都要佢开始明白呢，其实佢亦都有啲嘢系要做嘅喺佢责任上，例如功课呢啲。咁都功课一定佢唔想做啦，系咪先？咁所以都系责任嘅问题啫，即系比较多系。咁所以要让个小朋友知道，其实你我知道你好想去公园啦，玩会好开心啦，不过呢你都知道呢，今日你系一定有要做晒啲功课嘅。不如我哋一齐倾下我哋点样铺排啲时间，你会觉得又可以玩得到，又可以完成得到啲功课。咁但当然啦，个中间呢有机会呢开头嗰一两个星期呢会有啲跌宕嘅。即系意思系可能佢 話去玩公園嘅時間好長，到最尾做唔曬啲功課。咁、 嗯、 所以咧，喺呢個同管教就好多關聯啦，就係、是我哋咧喺佢做唔曬功課之後，其實有啲咩後果佢要承擔咧。咁、 嗯、 我哋就會開始慢慢要佢知道，哦，原來咧感恩 planning 咧會導致乜嘢後果。咁所以咧，要逐步逐步建立㗎，即係開頭太細嗰啲咧，我哋都係未必會感恩同佢商討嘅、商量嘅、 嗯。 我哋例如兩三歲嗰啲咧，我都會建議家長咧。唔需要太多選擇或者叫個小朋友 plan， 因為佢都 plan 唔到啊，咪？咁所以咧，呢一句説話咧係少講，同時間咧，當個小朋友越大嘅時候咧，我哋盡量咧係俾一個空間俾佢去講下佢啲諗法同埋佢嘅 planning 嘅意思咯。 嗯，咁樣，咁呢句説話就係叫做、嗯、我咁做都係為你好，就第一句就唔好講嘅，咁啊其他咧， 唔好講咁多、 啊。 嗯，第二句啦。就是你會唔會都同其他人比較同個仔即係啊嗱邊個邊個咧就咁咁咁啦啊點解你唔係咁嘅咧？ 哦，呢樣我唔會、哦，我自己都唔中意同人比較啦。 不過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咧都會受原生家庭影響嘅，即係、如果你阿爸阿媽咧常常都揾你做比較咧，你好容易不其然咧、你就會用翻相同嘅方式對小朋友。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哦我好覺醒自己，好覺察自己嘅，咁係 very good 啦。但係好多家長都未必會做到咁樣嘅，就好容易咧用翻佢舊有嘅一種模式啊。咁、所以咧比較咧係好傷害嘅，即係有時候我哋都話啦，冇比較冇傷害啊嘛。咁、就有比較其實對小朋友嚟講咧係好大嘅創傷嚟嘅，因為佢會覺得咧，即係媽媽同爸爸咧其實睇唔到佢嘅努力啊，同埋睇唔到咧其實佢嘅價值。系啦，所以好多时咧，我都同啲家长讲，即系当咧任何人啦，即系其他出边嘅人都喺度踩紧你嘅小朋友嘅时候咧，你要好记住一句就系，佢喺你心目中佢都系一块宝嚟嘅。 哦，系啊，系啊，系，几时都系啊。 系啊，你要记住呢一句。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话，如果佢一块宝啊，呢块宝咁靓。最頂窿佢只不過未經琢磨啫，咁、我哋盡量都唔好用另一塊寶石同呢塊寶去對比。 啊，這個比喻幾好， 係你專注去琢磨呢塊玉就得㗎啦。 嗯，係啊，唔好淨係睇到人哋哇，隔離屋架陳師奶個翡翠咁靚，我呢個一個爛石就唔好咁睇，其實都係未經琢磨啊。咁啊，師傅嘅手藝亦都可以造就一嚿咧更加靚嘅翡翠出現啦。 係啦，嗱，講埋第三句啊，第三句咧都多家長講嘅。就话，哎，成日你都系咁嘅，都唔知系谂乜。 哎呀，呢句咧，我成日听到人讲啊。 我以为你话成日你自己。 唔会。 系啊，都唔知你谂乜。其实嘅意思背后即系话咧，你唔接受佢有呢个行为咯。 啊、 其实咧，好多家长都知佢谂乜嘅，点会唔知佢谂乜啊？只不过系你唔接受佢咁样做啫，系、啦，所以咧，即系如果咁样讲咧，其实对小朋友都伤害嘅、因为咧，佢会觉得咧，即系爸爸妈妈咧都系睇唔到，其实佢咁样做咧系有佢背后嘅动机嘅。其实每个人咧做嘢都有动机嘅， 系， 即使咧你见到个小朋友佢喺上滑梯，佢排紧队，跟住突然间拱前面嗰、那个，佢、虽然个行为系唔恰当。但佢背後個動機一定係正面嘅喎，你覺得有咩動機？如果佢喺推人咁樣，即係排 上前面嗰位上快啲啦，或者前面嗰個驚嘅時候，嗱我幫你啦咁樣，我都唔會 幻想力好高， 我都唔會諗佢係你推你就係擁你去死就唔會咁諗嘅，個個心底善良。 有啲家長咧就唔會去 read 個小朋友背後嘅動機，好容易咧就覺得呢個行為就係唔啱噶嘛。嗱、動機咧係。正常都正面嘅，但系咧行為可以唔啱，即系可能佢系好想玩啦、好想快啲玩到啦，咁、但系佢呢个行為，我哋系需要糾正佢。所以講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你要去講咗佢個行為背後嘅動機先。我知道你好想玩，所以咧你就推咗前面嗰、那個。不過咧呢個行為咧點點點，即系我哋系要講翻俾佢聽咧。其實我接納你背後的動機，但是呢有些事情我們要糾正的、但當然有些情況之下呢，就是很多時候可能是個小朋友都真的有他背後原因，你真的估不到都不奇怪的。如果大一點的小朋友呢，我又會建議家長呢，你真的嘗試去講以下這一句的，就是我知道你這樣做一定有你的原因的、我很想聽一下。即例如有時會有些學校打電話來跟個家長說，這個仔今天擁了誰誰誰，整到誰誰，有很多家長一夜回去就去頂個小朋友。 黄老师又话你点点点，咁我都系会提家长，你尝试下，喺第一句嘅时候你就试下去讲啊，黄老师咧就话你今日点点点点点，我知道咧一定系有啲原因，所以咁样嘅，我好想了解一下，即系而唔系第一句咧你就唔信佢咧就去顶佢， 系狂闹都系解决唔到啊！ 有啲说话真系要好小心，系啊，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有几句说话咧，可以上网重温翻嘅，咁如果听唔切嘅话，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嘉嘉，下个礼拜再讲过，拜拜， 拜拜。 上星期有朋友的狗狗患上胰脏炎，好彩有及时带佢睇医生，而家已经活跃翻好翻晒啦。作为主人的我哋，今日就一起了解一下乜嘢系胰脏炎，避免狗狗患上啦。胰脏发炎的初期，狗狗会不停咁样呕啊、屙啊，甚至便便咧都会带有血添噶。佢哋咧会变得唔愿饮水、唔愿食嘢，变到好冇心机。就算将佢哋最中意嘅嘢食放喺佢哋面前，都好似会冇乜反应咁样。其实胰脏系狗狗身体入面非常重要嘅消化器官，佢系去帮助消化食物，而且系控制血糖。如果胰脏唔正常嘅话，就会令到肠道造成消化不良，甚至会影响埋肾脏同埋肝脏等等嘅器官。所以平时我哋就要避免咧俾一啲高油脂嘅食物俾狗狗。而且啊，我哋喺买一啲宠物零食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因为有好多零食咧都系含有高脂肪，所以买嗰阵就真系要小心选择，尽量咧系选择一啲低脂飲食、高碳水化合物嘅食物为主就最好啦。正所谓狗狗健康，我哋主人都开心啲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总局都想记一路，谁血能引领倾倒？不想很抑压，强忍苦恼，只懂叹气，自道清楚。当这天下过了普通话的 show， 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通往大时代派对似的热闹路上，全然投入庆祝破意象。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要我真热情，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跳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冯允谦嘅作品《入场人士》，请注意呢个时间咧，听听小白啦，同埋咧刘畅嘅追踪三十一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嘅早上，咁啊即刻问一问电视部嘅畅咧，到底今天晚上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先？喂，阿畅。 喂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夜晚啊，星期一最热记啊，香港故事，咁啊有啲咩古仔咧？ 冇錯啊！咁啊，今晚七點半香港故事叫做《幸福的繞道》啊！咁我哋每一集都會請你一位咧，我哋香港民間嘅朋友，從佢哋嗰啲人生起起落落裏面咧，睇下佢哋點樣揾到呢個幸福的真題，睇下有啲乜嘢啟發帶到俾我哋自己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是、今年52歲嘅 Dio 啊，何兆元。咁啊，佢個聽即係我好簡短咁講講佢嘅人生經歷，即係都好多起起跌跌。佢咧啱啱一結婚啊，有負資產啦，亦都係因為遇上呢個98嘅金融風暴啦。咁亦都因為金融風暴令佢失業啦，亦都因為咁樣而失婚啦。咁後來咧，佢甚至乎同死神擦身而過啊！佢患上呢個急性嘅血癌。咁啊，聽都聽得到佢有好多嘅困難啦。但係啊，佢都冇無損佢對人生個希望。佢咧就原來咧，後來咧喺追尋人生意義上面咧，佢修讀哲學啊，佢就覺得 在哲學裏面找到人生意義的答案。咁、如果想知道阿 Theo 佢一阿 Theo 咧，佢一生裏面有啲乜嘢嘅經歷，佢當中有啲咩學習同成長嘅話咧，今晚七點半一齊睇下《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啦嚇。 喺人哋嘅故事上面，點樣可以找到一啲嘅提醒、感動俾自己咧？咁大家留意住啦。咁但如果我又真係阿 Theo 佢自己就去讀哲學啦，我啊想睇電視節目都有哲學嘅哲理，唔知道有冇計咧？ 有計喎、哦，咁啊直落啦，咁啊去到今晚八點鐘有大師對談，咁啊繼續咧，佢哋兩位大師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咧從一啲中外嘅經典句子、一啲金句裏面咧，去認識下我哋個人可以點樣成長嘅。咁啊今集咧，佢哋揀咗嗰句句子咧，就係、是、出自《禮記》嘅，就叫做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分定而神省。咁啊意思係乜咧？即、就、係、是、我哋做人仔女啊，要等到父母咧。即係過得温暖啊！即係冬天嘅時候過得温暖，夏天又過得涼爽喎、啊。即係夜晚又要幫阿爸阿媽鋪好床鋪，朝早又要同佢哋打聲招呼，講聲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咁啊！ 係啦，咁其實講乜咧？即係我係講咧，我哋中國人咧好重視禮節啊！即係講有對父母咧特別咧要有禮貌，要關心佢哋無微不至。咁啊聽落好似係孝道，好似好普通啦。但係其實我哋反觀現代世界咧。我哋又未必個個做得到嘅，咁啊，究竟點樣平衡呢？即係咪真係要同佢哋鋪夜晚鋪床鋪呢？咁啊，講嚟好似好誇張啊！咁但係即係點樣可以對佢哋有禮貌同埋無微不至呢？咁大家想學下嘢呢，聽下大師點講呢，今晚八點鐘要睇大師對談啊！ 現代人嘅生活呢都忙碌咗好多，咁點樣可以喺忙碌嘅生活上面同親情同父母個連結就做得更加温暖呢？咁希望喺呢個大師對談節目入面都揾到啲端倪啊！另外十點半嘅時間我好鍾意睇喎呢個，不過平時睇嗰啲呢紀錄片都喺非洲喎，呢個係咪呢？ 今次喺歐洲喎，咁啊嚟到十點半有呢個紀錄片大遷徙，咁啊今集呢我哋睇下呢個黑頭鷹。咁啊黑頭鷹呢係歐洲好常見嘅候鳥嚟嘅，即係候鳥啊過冬嘅時候要飛去南方㗎嘛。咁但係呢個黑頭鷹好特別嘅，佢哋嘅遷徙路線呢好神秘，佢哋唔向南走嘅，佢哋有啲向東，有啲向西，有啲甚至乎反向向返北添。 咁咪越嚟越凍。 是啦，但是越来越多呢啲黑熊鷹呢有记录到呢佢哋向北走嘅。咁好神秘呀，唔知点解㗎喎。佢哋呢可能一家里面呢有啲向东，有啲向西，有啲向北。即係嗰啲好多 BB 嗰啲幼鸟呢，佢哋跟个父母路线係唔同㗎喎。 咁、分散投资喎。 係啦，究竟佢哋点解咁揀呢？佢哋嘅身体嗰个导航系统究竟系点运作㗎呢？咁今晚一起听一下啲科学家点讲呀。 係啦，咁最紧要系个导航系统精密而唔系乱咗。 系啊， 唔系乱咁飞嘅。 佢哋认真咁拣噶。 啊，咁啊好啦，认真咁拣之后咧，就好似我哋咁，认真咁拣咧一个好嘅节目嘅。大家留意住十点半钟嘅时间大迁徙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讲呢个大迁徙咧，都讲到嗰啲雀鸟嗰啲啦，因为嗰啲星期鸟啊，嗰啲又出翻嚟咯，即系春天开始啦，就准备又系。嘈喧巴闭， 系啊，开始嘈住大家清梦啊！ 其实佢哋系求偶嘅，应该系咁。 咁个星期瓜真系几大声嘅，佢、特别有阵时好中意喺嗰啲禅棚啊、冷气附近企喺度咧，喺就你隔篱星期。 系啊，夏天头啊，春天尾啊，就会出现噶啦呢一种。 有需要啫， 系啊，明嘅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金管局同证监会欢迎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同瑞士央行就有关瑞银集团收购瑞士信贷集团业务所发出的公告。瑞士央行将会提供流动性援助，支持收购。金管局同证监会指出，瑞信在香港的业务包括一间受金管局监管的瑞士信贷香港分行，以及两间受证监会监管的持牌法团。所有公司今日都将会照常营业，客户可以继续透过有关分行存取存款，以及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同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参加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自靓自出位的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角逐最佳造型大奖。 3月20号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Facebook 同 IG 专页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今日收咗未啊？有冇收过长辈图呢？你可能即刻回答，短会冇，经常都收到。点解呢张要叫长辈图呢？所谓长辈图就系一种经常喺即时通讯软件使用嘅图片，而呢啲图片多数背景系一啲简单图像，再加一段通常系长辈对晚辈所讲嘅语重心长说话、至理名言或者生活小常识。对于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睇，当然有感受啦。但系对于年青一辈，呢啲说话冇意思噶，一定唔会用，所以称为长辈图咯。至于点解会出现长辈图，网上有人话啦，由于银发一族都想跟上潮流，学用电脑，图像最容易吸引到佢哋嘅目光。所以教长辈用电脑最简单就是拣选图片，轻轻加上文字已经完成，令学习的老友记觉得电脑不是洪水猛兽，好容易上手，所以长辈图就这么出现。是真是假可能已经无从稽考，长辈图是不是只有长辈传给你亦不得而知呢？睇得多长辈图都会发现，嚟嚟去去背景都是花草树木，加上警世语句，例如晨早食生姜，何须开药箱，饭前一碗汤，不必开药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金钱买不到快乐，爱是恒久忍耐。收到长辈图真是不知点回复好，回翻一幅长辈图，还是净系写句多谢我知道。除咗长辈图，可能你都收过一种再简单啲，净系得文字，背景只系选择一种颜色，好清楚睇到佢要表达嘅信息。近排我经常收到呢类温馨提示。话说呢类比较简单，亦有时限，通常系话俾你知比较近期发生。甚至即时性的讯息，例如见到某区有交通意外，出现行骗或者突发事件，清楚易明。当你收到这些讯息，你会怎样处理呢？ 梗系即刻避开事发嗰区，然后再传俾其他人。但系再传出去之前，有冇真系求证一下呢件事系真系假呢？你可能会话啦，我收到信息，好心传俾你，边有时间做咁多嘢？咁都要 check， 即系唔信我啫。我绝对冇咁嘅意思，只系觉得而家网上世界信息多的是，如果事件属实，当然有警示作用啦。但系如果系假，就好似曾经盛极一时嘅连锁信一样。当你收到呢封信，你唔将佢转寄俾另外十个人，就行衰运。咁又何苦呢？不过都系嗰句，信息图又好，长辈图也好，当你系朋友先 send 俾你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昨天的戏，情分深入了空气。古老光景又亮起，某天初结识，默默记起，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感染着乐与悲，为台前而难过，也庆幸台下的一套好戏。你我永远拥有这份独特趣味，并默默留意半截旧戏飞。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好戏，容易失去浪漫气氛，往日情节亦记起，每一个画面里，每一个灯影里，如重播一切有我。深入了空气，古老光景又亮起，某天初结识，默默记起，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感染着乐与悲，为台前而难也庆幸台下的一套好戏。你我永远拥有这份独特趣味，并默默留意半截旧戏飞。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好戏，容易失去浪漫气氛，往日情节亦记起，每一个画面里，每一个灯影里，如重播一切有我共你。总相信八十岁后仍然能分享好戏，容易失去浪漫气氛，情节亦记起，每一个画面里，每一个灯影里，如重播一切有我共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不知道两位拍档中唔中意饮紫菜汤咧？ 中意，中意， 我都中意饮紫菜汤嘅，即系 简单 系啦。 有益， 又又美味。 細個咧，咪食嗰啲一片片啲紫菜嘅， 係、嗯、啊。 媽咪咧成日都會限制住啲細路仔食嘅，話、紫菜咧適量嘅 OK，食得多紫菜咧又話對身體唔知邊個地 碘太多， 係啊，又話有啲元素太多又唔好嗰啲咁樣咯。 但係好多啲迷思啊， 我都唔理啊，照食噶，係啊，係、照食噶。 我有聽過我哋即係晨光成日訪問啊營養師咪咪咧，其實佢都有話紫菜其實基本上係一般嚟講嗰啲幾即係細細包嗰啲幾片咧，其實你每一日嗰個上限都已經喺嗰度。 哦，即系唔好摄取过剩， 系啊，唔好食太多。 你讲系 个盐啊，系个碘啊嗰啲，系啊。佢话、不过唔紧要，佢话如果大家真系好开心嘅，耐唔耐超标一两次都冇乜所谓。即系佢都好着重一样嘢，就系你食得嚟都要开心。 哦，系嘅，系嘅， 系啊。 咁我又每日日食嘅， 系啦，咁啊每日食噶嘛，唔通你日日一个 park 唔知几多排咁样咩？ 两个月都冇一次， 系啊。咁正常嚟讲，其实都 OK 嘅。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紫菜汤。咁一般嘅整法可能大家都好清楚，你可以譬如攞水啦，或者有啲人中意攞少少加少少鸡汤再沟稀佢，咁啊做个汤底，然后就抌紫菜，加蛋花，落少少盐，咁啊加啲葱，就咁啊整咗一个紫菜汤。咁但其实如果你想整紫菜汤，个鸡蛋又再滑啲，再出色啲，啲味道又再。淡得嚟咧，佢系淡嘅，本身紫菜汤系淡口嘅，但系佢都个味咧好好挥发出嚟，紫菜好香嘅话咧，原来个关键就喺我哋落紫菜同埋鸡蛋调配嗰个小步骤上面，就已经有好大分别。 系 好啦，咁呢个步骤好简单，我哋首先咧就先要准备适当份量嘅紫菜啦。咁紫菜嘅时候，你都系放喺个碗入边，清水嚟嘅，你就捞捞佢。咁最主要都系。洗走佢嗰啲灰尘啊，咁就唔使洗好多嘢，咁就撩撩佢，咁等你发觉咦啲灰尘啲沙啊都走咗出嚟啦， 惊佢沙尘 啦，系啦，咁所以要洗走佢啲沙尘，咁讨厌。好啦，咁洗走咗啲沙尘之后，你就可以咧，攞嗰啲即系攞支紫菜出嚟啦，用手轻轻力咧，先捻一捻先，捻走佢太过多嘅水分，咁佢本身完全干晒又唔得嘅，咁啊捻走少少水分。好啦，然之后你就可以攞一个咧就大少少嘅。裝湯嘅湯碗啦，係真係嗰啲類似煲曬事嘅湯碗。好啦，你就將嗰一柱嘅紫菜咧，就放喺呢一個碗嘅正中間，咁啊備用啦。好啦，然後咧，你放咗落去之後，你就可以再準備埋其他配料，包括咧頭先我所講過嘅葱啦。有啲人可能喺呢個紫菜湯上面都中意加芫茜嘅，咁你都可以即係嘟咁啊放一炸落去。好啦，仲有幾樣材料都幾推介大家咧去到放上去嘅。蝦皮咁啊，其實雜貨鋪都有得賣嘅。咁呢個其實可以令到個味咧， 好喎、蝦皮， 係啊係啊， 香 係啦，好香係。咁大家可能會中意啦。另外就放少少鹽啦，跟住就放少雞粉，我就覺得咧可以令到個味咧就再出多少少，但係唔使太多。如果唔係就變咗有好味精湯嘅感覺。好啦，然後跟住就再放多少少胡椒粉啊。再落多少少嘅麻油落去，咁呢個基本咧嘅味道都已經調配成功啦。好啦，然後你就準備定一個煲仔啦，個煲仔就係你跟住會落湯嗰啲水咧，就先放落去先。咁啊，水咧就唔需要太過滾，微微地，有少少嘅輕輕地嘅氣泡，咁你就已經可以準備你嘅雞蛋啦。咁雞蛋落嘅時候咧，其實有少少。手勢，我幾次都講個手勢咧係好重要，因為烹調個份量大家都已經喺度啦。點解有啲人整得好食啲，有啲人整得唔好食咧？係個手勢問題。好啦，咁你就準備咗一個已經開始起泡嘅熱水啦。你呢個時候你就已經準備咗一個發開咗嘅蛋漿。 係。 咁蛋漿你先用個碗咧放起佢。其實我自己煮嘢都有，譬如我煮荷包蛋都係嘅，我唔會個荷包蛋直接落落個鍋嗰度，落個 pan 嗰度嘅，因為咁樣咧其實係比較上容易提高咗你個失敗率。你先放落去個碗仔嗰度，然後再換即倒碗咗倒落去，咁就會靚好多，靚仔好多嘅。好啦，咁呢一個都係一樣，我將攞個碗仔發咗啲蛋漿出嚟，可能兩隻三隻雞蛋自己中意，跟住你就喺呢一個已經起咗少少水泡嘅水泡嘅水入邊咧，就慢慢。好温柔咁倒落去，一路倒落去嘅时候，你就发觉咧，嗰个鸡蛋咧就已经好似嗰啲，好似落咗落水嘅烟一样，黄色嘅烟慢慢沉落去嘅。好啦，咁你就已经见到个蛋花开得好靓啦， 開得好靚嘅時候咧，你見到蛋花開得咁靚就熄火， 嗯， 然後就將你頭先嗰個嘅嗰煲嘅水咧就倒落已經放咗紫菜啊，放咗芫茜、放咗材料嘅碗入邊，慢慢倒落去，倒落去咧，你就發覺個蛋花開得好靚，就唔會再熟，而佢亦都可以同頭先以上講嘅紫菜一紮嘅材料咧、混埋一齊，咁樣咧個紫菜湯咧、就整得好温柔同埋好香口啦、所以就唔使話嚇煲煲爛啲紫菜咁啊。太普通啦， 系啊，我又学到嘢啦。 我的享乐时代， 短短几分钟啊，讲下自己啦。礼拜六日啦，就睇咗呢一部啦。上个礼拜咧，争啲连个名都讲错咗啊，嗰部电影 啦，你睇咗啦， 系新海诚老师嗰部电影，喂。好睇、啊，我覺得，即係比 卡通片動畫 係比過往嗰兩部咧更加好睇啊！ 係， 因為佢入邊聚焦咧，原來係講緊日本咧三一大地震咧嗰、那個recover，即係同埋嗰個安慰啊！ 係， 哇！睇完個力量好大，好似啲心靈電影咁。 新海誠三部曲嘅第三部啊，呢個 係啊係啊。咁、當然啦，即係第一部就係《你的名字》啦。嗰、時大家都有一種覺得啊，佢搞笑得嚟，仲要啲畫風好靚啦。又記得第一個就係、是。男女身份互换咗嘅，系啦，咁啊将当地一啲信仰啦，叫神道教融入咗入去啦，咁样，跟住我记得个男主角就即系都几有趣嘅。变咗女人嘅时候，即系有少少似乱马二分一啦，即系我哋当年睇嘅经典漫画书咁样。好啦，到第二部咧，《天气之子》咧，严肃好多。即系你两位有冇睇《天气之子》？ 睇咗。 《天气之子》又系哇，成个画风一转咧，好似讲紧啲气候问题咁样。但明明第一部讲啲爱情嘢嘅啫，第二部突然间去咗呢一个《天气之子》咧，讲鸟居。系啦，即系要喺嗰个鸟居嗰度要去祈求，跟住就令到个天气降雨定唔降雨好咧，咁样。 又会突然之间降雨嘅有阵时。 系啦，哇！今次咧就再讲一个再严肃啲嘅题目啊，就系劫后。点样去灾后建设啊？劫后重生啊？咁样啦，哇！出嚟嗰个感觉咧，非一般啊，非一般！哇，真系大师级！我想讲， 三次咧都用咗一啲比较有一啲传统嘅日本特色，或者佢哋嘅文化，甚至乎一啲佢哋嘅宗教咧， 传统啊， 传统啊，放咗喺佢嘅动画里边啊嘛。所以大家睇嘅时候，可能除咗睇佢画风靓之外咧，仲可以睇到一啲好日本嘅元素喺里边， 系啊，所以一路睇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同埋今次咧，佢好醒嘅，因为都嚟到第三部咧，多咗好多product placing。即係好多產品嘅植入去，但係用新海誠嘅畫風去講，所以咧佢就 有好多都有噶啦。而家 係啦，佢就由咧自己原生嘅一個地方咧，就一路去開展佢嘅追逐開門之旅咁樣啦。咁佢就又去咗，譬如去咗橫濱啊，又去咗四國啊，又去咗邊度邊度，最後去東京，基本上成個日本咧。 都玩晒， 行咗圈啦。咁啊，佢经过嗰度咧，就可以 sell 下嗰度啲 product 啊，啲商品啊。但系你要用佢嘅画风去 sell 咧，你又别有一番风味喎、 所以佢画得好辛苦，同埋佢哋 visits 去咁多地方咧，呢只佢背后个团队。真係英記一功啊！ 係啊， 走訪咗好多地方， 呢個都幾有趣啊嚇！咁坊間仲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咧，大家去了解一下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